在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会在晚上抵达华南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明日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头早市区气温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12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55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2点，升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99.6，跌3.6；腾讯控股576.5，升4蚊；中国移动43.6，跌2.5；阿里巴巴220.2，跌7.4；感恩生值15.06，跌1.06；小米集团35.45，升2毫；海吉亚医疗50.7，跌1.2。中国东方教育15.62，跌2.34；美团289.4，跌3.2；中国海洋石油6.92，跌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21，瑞士法郎8.797，澳元5.953，加元6.072，新西兰元5.567，欧元9.505。每百日元兑港元7.5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218点，跌40点。港金现价报179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41美元，卖出193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噶。重复多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就车多。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啦，较早前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啊实施单线双程啦，而家回复翻正常嘅行车线。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坑下埔一段咧交通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中环、告士打道、坚拿道桥面中环、龙翔道、虎山道荃湾、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将军路宝顺路灵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元朗公路黎维屯门、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 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的超新星是黄广忠。 我就好想有一些突破给自己，所以我就选择参加展翅清健计划去找第二个出路。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YouTube 频道。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十点，仲要系朝早嘅十点钟啊。 吓，即系话朝早十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十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边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唉，又打回原形啦，早晨啊，桂花田， 做咩我唔中意啊？ 早晨啊，曾志豪， 咦， 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程真， 咦，阿鹏爷，你琴日对咗桂花田整整一天，你有啲回味无穷哦， 系滞啊， 真的滞吗？ 真的好滞了， 真的好滞了，呢叫咩？ eat actually 啊？ 虚不受保，所以咧啊啱噶啦，阿曾志豪咧，你 较为 系啊烧伤一啲，受伤一啲，你可以有足够嘅力量去继续。 唔系，你唔系头，我哋琴日讲过你系嗰啲饭桶大食王嚟噶嘛？ 哎呀，大 好好送饭噶，其实呢、這个。 请解释 扣肉啊！ 啊， 系咪扣肉好送饭啊？ 请解释点样好好送饭咧？ 我解释到噶， 同埋请你解释点样制咧吓，程振鹏。 我解释先，你自己慢慢谂啦。我好容易解释啫，因为阿田啊，佢每次翻嚟啊，都有带佢啲甜妈靓汤俾你饮啊嘛， 系咯， 好好送饭啊嘛。你自己解释个咩叫可口先？ 系啊，点解佢咪可口啊？佢话点样制法啊？ 可口啊，好可口啊，真系。 咁咪真系即系。又飲得杯落咁咁。 哇！呢個越講越多喎、 啊。飲得杯落 喎、啊。阿華 call 你噶咯喎，真係。 係啊，好幸福啊，華真係。 不過如果我哋可以有啲嘢咧，揾到啲事飲得杯落咧，都好啊，係咪先？ 係。 而家我哋琴日 咧，冇得，我哋冇今日冇得先甜後苦啊。 冇啊冇啊，唔係都有先甜後苦，咪就係、 是。你覺得邊方面甜先？ 哦，我為我哋嘅叫做市民咧、 啊， 能夠啊。得到一个新年新目标感到高兴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话一年之计又唔知咩在于春啊，成日都话要为你新嘅一年咧揾一个目标啊嘛。当你可能浑浑噩噩咧，仲未谂到有啲咩要做嘅时候，同埋啊，就算有啊，个决心唔够彻底。 嗯， 琴日我哋终于有啦， 系啦， 由我哋政府带领。 喂，认真， 我哋有个新年新目标，仲要新得好彻底。 我屋企嗰两个学生们咧，即系佢哋都未有咁积极咧去睇下啊。请问啊，嗰个教育局咧有啲咩讲啊？佢到佢讲嘢未啊？咁样即系会好等紧啊，好期待啊！ 系 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哋原本咧就喺今日咧已经开始考试啊。咁但系系啊，因为佢哋学校咧就讲到明咧，冇得面授课程咧就唔考试住嘅。咁所以咧令到佢哋温习起上嚟咧好忐忑嘅。究竟我而家继唔继续温啊？ 系咯，即系读到几多好咧？ 系啦， 唔系读书不是求分数嘅咩？ 你应该同佢讲呢啲为自己增长知识，唔考试都继续温啊嘛。 咁唔好考试啦。 讲完都觉得天打雷劈添，呢句真系咩啊？咁应该咁同佢讲嘅。 所以咧都好，即系令到佢哋都好难啊！即系觉得咧，唉，究竟点啊？你话俾我听啦。 唔落咁啊？ 系啦。 唔系，但系琴日我哋咧，点解话我哋有个新目标咧？因为政府同我哋讲咗咧，佢要清零啊。即系以前咧都唔会讲得咁具体咧，即系大家成日都问，系咪真系要去到咁啊？ 清零系讲紧 keep 住十四日或者21日嘅清零。 啊，我哋而家都用咗，系啦，唔系清零，清零是绝语纷纷啊！而家清零，咁你为咗令到佢清零咧，咁即系话咧，我哋嗰啲即系社交限聚咧越嚟越多啦。咁跟住琴日啲人好快已经喊咧，就话系咪新年即系应该唔使拜利是啦？唔系唔使拜年啦，唔使斗利是啦，冇团拜啦，冇花市啦，咁亦都唔使再去。去酒楼嗰度咧，唔使再影嗰个咧，哇！佢哋成家人咧就嚟呢度食开 年 饭 啊， 饮杯，系啦，冇晒啦。 开年饭如果上环海美铺嘅就可以，因为佢喺佢自己铺头。 但系我谂唔可以咁样采 访拍，你应该影唔到佢。 系啦 系 啦， 应该拍相啫，佢哋 系啊，哇！嗰啲跟住即刻谂起咧，点啊？我哋仲有啊！我琴日 这个新年很冷清。 哇！呢个新年唔系我而家真系觉得咧，系可能你少咗好多咧，即系应酬嘅烦恼啊。 系啊， 以前啲僆仔咧咪好兴咧，就或者好恨啊，就话新年可唔可以唔拜年啊？就同啲阿爸阿妈就拉锯啊嘛， 想跟埋去啊， 系啦，又唔想跟埋去啊嘛，而家简直系。天大嘅藉口啦，你都唔使喐啦。 但系佢冇得去拜年嘅同时，亦都冇得同啲 friend 出去玩。 唔系唔系，可以出去玩啦。 出去玩， 佢可以两个咯，系啊，两个隔住一点米， 同之前 唔 系同之前一样冇分别嘅，只不过咧你就冇得即系拜年啊，冇团拜啊， 冇 party room 啊咁啫嘛，佢而家都冇噶啦。 老实讲，即系政府而家呢一个嘅即系唔放松啦，继续再 extend 呢一个嘅限什么令咧，都系。我想有一个的心理准备都是要过埋呢一个农历 年啦， 所以你知唔知啊？我上几个礼拜咧，我仔佢仲有去学琴啊嘛，咁跟住咧去到嘅时候咧，学琴老师佢就话：喂，你想唔想咧帮你个仔咧一起再报一个班咧？系讲紧话佢哋会去主题公园咧，每年一次噶，就去主题公园度咧就有嗰啲叫做小鼓队巡游啊。 哦，系、啊。 佢哋因为即系音乐室嚟噶嘛，咁所以咩都有噶嘛。咁我已经试过旧年同佢玩过一次，啊唔系旧年。前年已经唔经唔觉前年嘅啦，咁咧佢话旧年嗰、那个今年咧，佢话仲有，佢问你想唔想玩，跟住我话老师，今年你讲紧系几时咁样？ 系咩月份咧？咁 系啦，佢就话冇啊，我 book 咗个年初十咯，咁样。 哦，年初十你哦， 我话年初十， 牛年嘅初十定系再下一年初十？ 系啦，我就话老师啊，年初十唔系年卡佛， 年初十， 我年初十即系其实 中打后， 即系个零月啫嘛，咁样 系咯， 系啦，跟住佢话咁，你觉得仲未得咩？我话你觉得得啦咩？咁样，跟住我净系提咗佢一样嘢啫，我就话。咁咧，你知唔知道咧？呢个即系揸马咧，都已经顺褪咗个日期啦，咁样。 系。 咁揸马本来一月噶嘛， 佢一月2022啦。 2020嘅唔知一月几多号噶，唔记得咗。佢一早已经宣布咗要褪啦嘛。 褪到年尾咯。 系啦，跟住我话嗱，仲有啊，嗰啲之前嗰啲书展啊，全部都褪啊，咁样。 系咯。 我话我谂你咧都唔好谂得咁乐观。佢话吓。真系咁夸张咩？佢话佢不问世事咧，净喺度处理佢自己啲事情咧。佢话佢冇留意其他嗰啲大型活动咧。佢话佢冇谂过其他嗰啲大型活动咧，已经纷纷延期咁样咧。嗱、所以佢嗰个初十，我同佢讲我就话嗱，我谂就唔好滞啦，应该都 得滞啊， 应该就报唔成啦。嗱，跟住咧，然后就嚟个外围岛住。佢话我有另一场系四月啊。唔系，佢话佢有另一场活动系四月啊。佢问我你估搞唔搞得成啊？ 咁四月复活节就可能 系啦， 四月咪总之就四月啦。 可能 即系而家一月仲有四月，即系嗱，而家我谂唔系净系得我一个 side bet 喎。 暑假就都可以倾下。 咦，大家都喺度有啲犹豫，都可能谂下先至，都未有。 你可以计翻条数嘅，如果从一啲嘅。基本科學常識咁去諗咧， 係請白，係請博士，請志美， 唔敢當， 請志美， 我都係街坊一名，即係喺度大家講緊咧，嗱有疫苗啦，有疫苗，咁你要疫苗要有效嘅，咁你都要一段時間啦，打兩針啊嘛，要係咪？咁然之後仲要全個世界要有幾多成嘅人係有呢一個嘅打疫苗或者有抗體啦，咁先至可以阻隔到嗰啲病毒咧，佢傳唔到落去，咁你先至有機會咧係。大家活动自如啊，咁那段时间我谂下，依家一月。 真係俾半年時間佢， 係 就叫樂觀啲㗎啦，已經。 嗱，我哋月底月底先有得打啊嘛，係啊，嗱，月底先有得打，咁跟住點算咧？所以嗱，但係頭先嗰個賭注咧，就唔係淨係個別家長要諗，係好多嗰啲主辦單位啦，包括收咗佢錢嗰啲咧，我、哦、你 book 場好啊，我 book 俾你啊，不過咁四月得唔得咧？咁樣嗱，呢個一個啦，然後咧，琴日我都開咗個小型家庭會議咧， 係做咩啊？ 我应唔应该帮我个细仔办退学咧？佢而家讲到农历新年，我细仔都系读紧 N 班啫。但系嗰个学费啊， 系咯？你点解唔将呢一个嘅忧虑向学校？睇學校可能有一個嘅提議俾你咧， 學校提議咪就係話要你交錢咯，佢點佢冇蝕底 喎？佢唔會叫你退學㗎，係 啊！你淨係問下啲家長咧，連嗰校車啊，有啲都冇得搞嘛。係 啊， 我真係幾猶豫，我企咗喺度，跟住咧天使同魔鬼喺度作戰緊喎。嗰、那個魔鬼梗係就話會慳錢啦，大佬啊，你都冇堂上咪走啦咁樣。跟住天使嗰邊嘅聲音就出嚟。如果个个都好似你咁样唔交校车嘅学费， 校巴嗰边咧就嗌救命啦！ 校巴就冇嘢做啦。 但校巴会唔会有政府补贴噶？ 我谂补唔到咁多。 申请啊， 补唔到啊！好多家长咧，其中一个犹豫都系惊咧，就话如果咧今日所谓斩断情丝， 系 好啦，我唔要啦。但如果下次嗰校巴公司冇咗，佢话如果真系咧复课嘅时候咧， 佢都做唔掂啊嘛， 佢都做唔掂啊，跟住复课嘅时候， 即系冇校巴服务咁点算？ 佢话嗱，到时你自己喊啦。佢一开学咧，佢就话咁你自己带个仔翻学咯，冇咗校巴咯，因为你 cut 晒咯。 今日听风衣节目咧，都听到咧有校巴公司咧，佢都嗌救命噶。佢话咧已经咧裁减咗好多嗰啲司机大佬啦。咁啊就话佢咧，因为冇公开啦，但系问题佢哋啲车要继续清洁啦，继续保养啦，继续要即系要睇住噶嘛，咁样佢话。都唔知点算。 系啊，所以咧，如果你问我一个朝头早咧，我摆低三个所谓嘅赌盘俾你睇下嘅话咧，究竟你觉得初十嘅活动，各位喺市面上有冇可能搞得成咧？四月嘅活动， 希望在明天。 系啦，四月嘅活动有冇可能搞得成咧？ 有冇人合自己算算到出嚟咧？ 系啦，如果作为家长嘅你，你应唔应该退学咧？ 自己谂啦，系啊。 有看见我也会惊讶，平日杯酒不沾，今晚总喝得厌，浅灰色烟圈浸没了我的脸，宁愿听教笑话安慰可免即免。我说我爱你够分量了吗？我努力试探你接受我的真心可以吗？我太过爱你，你会被我吓怕，不是吗？怎么你眼泪只得他？ 我也不知道如今这算什么？你是否非他不嫁？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消资格，还不知道拼命挣扎。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惹人生厌。 老友看见我也会惊讶，平日杯酒不沾。今晚总喝不厌，浅灰色烟圈浸没了我的脸，宁愿听教笑话安慰可免则免。我说我爱你够分量了吗？我努力试探你接受我的真心可以吗？我太过爱你，你会被我吓怕，不是吗？怎么你眼泪 也不知道如今这算什么？你是否非他不嫁？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消资格， 还不知道拼命挣扎。如今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惹人生厌。什么？你是否非他不嫁？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消资格，还不知道拼命挣扎。哦，如今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惹人生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系啊，取消资格啊，不停有嘢取消，不停有嘢取消吓。而家气温咧20度，相对湿度48%啊。头先咧，桂花田话有冇啲咩先甜后苦嘅新闻咧？我哋而家嚟一个后校啊，后上甜品啦。 系点解后上甜品咧？ 系啦，琴日喺屯门嗰度系咪有甜品啊？ 但系你可唔可以讲话系甜品咧？你见到佢系甜品嚟嘅，但系你够唔够胆食呢个甜品咧？咁 嗱，好多时候咧，你讲得啱啦，呢个比喻好好 啦。 我哋好多人见到啲甜品咧， 咪有咪 朱古力啊嗰啲咧，通常你前面加个形容词咧，邪恶朱古力啊。 系啊，哇，真系 系咪先诱惑啊嘛？ 好容易致肥啊，唔健康啊咁样嘅。 总之对你有害啦，唔系个个觉得正啦。所以琴日屯门咧，佢话发生过一单咧，表面系甜品嚟噶， 不过 见到咧都想伸只手去，哇，俾我攞得就好。但是很快有人提醒他，你是不是想重蹈覆辙？ 你是不是想 被人拉？几年前都试过被人拉真的好像邪恶甜品一样。 有话说屯门被人拍到在山景村有一个有一座公屋跟着就说做什么哇做什么哪个这么衰啊乱抛垃圾这样。 是 啦散了炸子下来这样。跟着呢那个。 是人子啊 是啊。 又有人即系失常地喺闹事， 啊唔系、啊，你跟住个原因都好笑噶，但系首先佢就掟咗一扎银纸啦， 系啊，掟咗一扎都唔少噶， 你估面值有几多先？佢系种类 银纸， 系啦系啦，有咩种类嘅？ 系啦， 20蚊 有， 系啦， 100蚊纸 有， 都有， 系啦， 系咁上下啦， 50蚊都有， 哇，50蚊都有， 哇，125铺啊，全部开晒啊， 即系青鞋， 系啦，我哋三个台嘅银纸全部出晒嚟咁样，哇，好夸张喎，银纸鱼咧。即系喺呢个时候，即系名副其实纸鱼风暴又飞晒出嚟啦！ 咁系咪真系有人失常啊？ 我想话咧，即系散落嚟咧，系真系咧唔少咧，你都即系话嗰个量系好多，你先可以散到哇一地都系啊！讲紧 咁夸张嘅， 总共几多钱啊？ 过年啦，过年前就话唱定晒啲人 系啊！嗱，嗰度总共咧，原来事后啊，佢哋计翻数咧， 执翻齐， 有啊有啊， 检视 到啊，嗰度唔多5000蚊啫嘛。 5000蚊就可以有咁嘅效果啦。 5000蚊散纸喎，讲紧 5000蚊， 喂， 你有150、20啊嘛， 125铺啊嘛。 系啦，我又唔知佢个组成咧，会唔会大量都系20蚊纸咧咁样。 系啦， 但系我觉得最黐线嘅地方系边个订嘅？ 系啊，边个掉嘅？ 我睇到之后，我即系翻去严家看管 啫。我哋咁话， 我最 B B 定细路啊 ？B B 又攞唔到啦， 细路啱嘅， 即系有细路仔唔生性。 系啊。佢话有个细路咧，据讲啊，佢话咧警方话去到派员到场了解咧，佢话嗰度癫咗啊嘛，啲人系咁执钱啦。 系，唔系咁唔系太大量嘅，因为咧话 5000蚊其实真系唔 系 好多。唔 系啊，咁 你订俾我睇啊， 你订 俾我啊，我攞啊我。 佢话咧， 有人去执嘅，不过咧为数唔多，但系有清洁工友咧就真系咧攞个垃圾铲同扫把咧喺嗰啲， 扫走佢， 系真系扫走啲钱嘅。 佢话咧系啦，点解佢话会有呢啲掟钱行为咧？我怀疑啦吓，佢话咧两名啊居于上址高层单位嘅小童， 系啦， 你冇讲几多岁，小童 系啦， 佢话怀疑趁住老豆唔为意， 系 老豆你望下嗰边咩事啊？哦，就将银包里面啲银子 就一散散咗落去， 掟落街。 莫非佢哋听到阿妈曾经同老豆讲句？赌咁多钱，而家好啦，财散人安啦， 风吹鸡蛋喎，系啦，究竟喺咩情况底下咧？定系咧，佢平时听佢阿爸咧，可能咧就即系扮高尚啊，讲得太多。我哋呢啲做咩？是钱财都如粪土嘅， 系啊， 系啊， 赌落咁 样 开 啊， 系啦，阿爸，钱财如粪土嘅，即系都污糟嘢啦，帮你清零啦。 但系我唔明点解佢会系掟落街咯，系咪先？ 散咗佢嘛？ 散啊！冲落水啊！佢都惊塞咗个厕所啊！ 同埋咧，佢哋话唔系得一次啊，有几次呢？街坊话系啊， 咁生性啊，两个细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今个月初起推出发出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电邮服务，会通知订阅服务嘅车主，有人或者机构查核佢嘅车牌登记资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措施是不是影响传媒工作的时候说，过去一年有很多经查册将资料放在社交平台发放，令被查册人士受到伤害。他说当初立法的时候不是从调查或者起底角度考虑，各部门正是考虑做法，在既尊重查册功能的同时亦都考虑被查册者可能受伤害的情况。他认为部门的安排相当合理并不过分，亦都同新闻自由等无关。 查册的功能往往都是有一个目的的，或者你要做买卖，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工作是需要去知道有这些资料是在政府的手里面的。每个部门亦都有一个程序。但我相信呢，呢啲查冊嘅功能一般正常下喺佢哋立法嘅时候係唔包括去做一啲调查式甚至係起底式嘅工作。我唔係话传媒係做緊呢啲工作，但我只係知道呢，喺过去一年多係有好多经过查冊揾到啲资料呢喺社交媒体上发放，而係做到我刚才讲令到被查冊人是受到傷害的行為。所以在同時能夠尊重有一個查冊的功能的同時，我們有些什麼可以處理到被查冊人那個的可能受傷害的考慮呢，就是各個部門就現在自己在行政上想這些工作。我相信運輸署如果只是說如果有人去查某個車主的資料，他就會通知這個車主你的資料在運輸署的資料呢是 被查看，都不是一個很過分的要求，是一個我認為是相當合理的要求。我亦都看不到這個跟你剛才說新聞自由的通風報信有什麼的關係。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新一波疫情在过去一段时间确诊数字有下降趋势，但是幅度缓慢。上个月的确诊数字创单月新高，高达2532宗，令人忧虑。而近日疫情放缓，过去七日确诊本地个案大概不超过45宗一日，源头不明的个案亦都是大约占三成，反映防疫措施有成效，但同清零目标或者社会恢复正常仍然有距离。 林郑月娥在召开行政会议之前说，必须承认社交距离措施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非常大，但不认为要到清零才放宽措施。上一波疫情都是逐步放宽，今次亦都是采取有序逐步地放宽，但近日即使疫情缓和，仍然未到放宽的程序。他又提到，政府在抗疫一年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市民亦都大致配合防疫措施。政府延长二人限聚令和晚市禁堂食等的防疫措施，直至今个月20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疫情反弹风险未退，一定要小心行事。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社交距离措施有效，至于是不是再收紧，就需要作出平衡。当局一定会密切监察圣诞新年长假期有没有出现反弹情况。被问到会不会有措施针对私人地方或者是家庭聚会，陈肇始说有需要的时候会探讨，但尽量希望市民不要跨家庭聚会，因为如果每件事都是以法例规定，会有不同声音认为是太严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头早市区气温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76点，跌96点，总成交金额7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1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99.5元，跌3.6；腾讯控股582.5元，升10元；中国移动45.6元，升1.8；阿里巴巴220.6元，跌7元；小米集团35元，系35.1元，跌1.5元；感恩生值15.1元，跌1.04元；盈富基金27.56元，跌8仙。中国海洋石油6.96元，跌7仙；美团291.6元，跌1元；海吉亚医疗51.05元，跌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15，瑞士法郎0.881，加元1.276，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227，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2点，跌26点。港金现价报17,9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26美元，卖出1,93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荃湾路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嘅坏车咧，仲未拖走，咁而家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有坏车，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着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啦，荃湾的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跟着沙咀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涌道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告士打道坚拿道天桥桥面去中环，龙翔道虎山道去荃湾，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去维景湾畔，元朗公路泥围方向屯门，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系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冇错，历史系由胜利者所写噶，但系历史就系人都讲得噃。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畅谈社会文化嘅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记唔记得以前我哋有一个电视广告咧，系不停喺个天台度同你 sell 咧，1234567多路啊，读唔到个七字添，系因为我礼拜日系而家唔使翻工，好似1234567多路多得。仲记得呢个广告啦，系啊，当时呢个广告推出咧，我谂都代表住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啊嗰种打工勤奋嘅嗰种心态啊，1234567，其实系咪意味住做足七日咧，同埋多劳多得系唔使休息嘅？咁啊，我哋香港曾经咧就系有呢种咁疯狂咧，即系工作嘅情绪喺度嘅。咁啊，紫华神嘅栋笃笑都讲过啦，香港精神就系香港人冇乜精神，好眼瞓。不过嚟到而家今时今日咧，好似我哋咧个状况改变咗好多啦，因为随住咧有好多唔同嗰啲新闻咧，咩90后员工啊又唔做嘢啊，呢个咧又挂住做一半啊走人啊。其实呢啲所谓啊投诉背后咧，你可以话哦，系我哋嘅劳工阶层咧，终于觉醒咗啦。甚至乎你见到有啲好辛苦嘅工咧，冇人做咧，其实都代表咗我哋都知道咧，唔系所有人嘅生命咧都要摆晒喺工作上面嘅。啊，真噶，嗰个所谓嘅 work life balance 咧，其实系一个先进嘅体现嚟嘅。嗱，但系内地似乎咧就仲未行到呢步啦。即系如果我哋就已经系过咗1234567呢个阶段咧，佢哋而家就正系沉溺喺呢一个咧无间地狱嘅工作痛苦之中。有好多名词咧，可能你都听过啦，咩996啊，或者叫做886啊、007啊。996嘅意思咧，即系朝九晚九，一年就翻足六日，呢啲就为之佢哋嘅996。咁最近咧有单新闻咧就发生咗，内地有一个咧即系类似淘宝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电信经商嘅一间公司咧，就叫拼多多。咁咧佢有一个22岁嘅员工咧，喺新疆嘅。放工嘅时候咧，突然间猝死，咁大家就好惊讶啦。佢放工嘅时间系几多点咧？冇乜嘢，凌晨1:30啫。系啊，凌晨1点嘅时候咧，佢就放工，咁啊途中就猝死，咁啊好快咧就引起大家好多讨论同埋争议啦。因为大家就话啦，喂，佢系咪加班咧？就好似头先嗰啲996咁样咧，搞到佢条命都冇咗。咁啊，嗰间公司咧。就喺大陸一個網站咧，支付啊，即係佢哋大陸都好興嘅。有啲咩問題咧，就話上去呢一啲叫做問答網站咧，佢就回答。因為咧，人哋問嘅問題就係話點樣去睇咧？究竟你哋有個員工咧咁樣死咗啦，你哋公司應該承擔啲咩責任？佢又好搞笑，佢又真係喺呢個網站度回答。個答案係點咧？佢話：你哋睇睇底層嘅人民，有邊一個唔係用命嚟換錢嘅？佢話：我一路都唔覺得咧，呢個係資本嘅問題。而系呢个社会嘅问题，佢话呢一个咧系一个用命咧，搏命嘅时代啊！佢话你可以选择安逸咁样过日子，但系你就要选择安逸带嚟嘅后果。人系可以控制自己嘅努力噶，我哋都可以。哇！呢个答案我谂就真系吓亲好多人啦，因为佢即系明明白白咁话俾你听咧，原来而家呢一个年代，佢讲到明系用命嚟换钱嘅年代，喂！讲咩？边个攞条命嚟换钱啊？你估即系张活游嗰个年代啊？ 攞呕血嚟换钱，攞命嚟换钱。而家乜唔系我哋已经进入咗呢一个人民当家作主嘅年代嘅咩？我哋唔系已经推翻咗压迫我哋人民身上面咁多座大山嘅年代嘅咩？原来唔系啊，各位，你睇下内地嘅呢一啲公司咧，特别系。即系我哋作为消费者咧，我睇到都有少少觉得咧于心不忍，因为我哋有份咧逼迫佢哋嘅，因为佢哋呢一啲公司咧，可能佢哋有啲服务承诺嘅，譬如佢话你夜晚十一点之前，如果你落单嘅话咧，我保证第二朝咧会送货去到你屋企嗰度。咁呢个叫做咧高速物流嘅背后咧，其实咪就系呢一啲人可能系唔放工啊，不停加班啊，咁就换嚟咧24小时咧嘅 online 服务咁样。所以咧，佢呢个公司嘅回答一讲完之后咧，当然就俾人哋痛骂到即系狗血淋头啦。咁啊，豪仔要介绍一条片咧，可能就可以帮助你理解究竟啲打工仔系咪愿意用命嚟换钱咧？呢一个咧就系、是。爱奇艺啊，爱奇艺咧呢个网站咧，佢就收录咗咧佢哋一个节目咧，就叫做即系奇葩说。咁啊，佢里边咧就访问咗咧有一个咧就系做呢个996啊，即系做到冇停手嘅一个员工。佢就喺里边咧即系大吐自己嘅苦水。当中咧就有好多佢哋嗰啲即系辛酸嘅，包括咧就系话佢如果继续996咧，佢就要去打120啊。即系佢哋嘅嗰个咧叫做急救嘅服务啊，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话香港嘅打工仔，你都可以望一望，究竟我哋喺香港咧，你会唔会觉得，咦，原来我哋都唔使做工咁辛苦咧，我哋算好幸福噶啦。呢、這个 emoji 公仔，我会俾三个滴汗嘅符号，希望所有打工辛劳嘅打工仔，你哋都可以得到呢一个自由自在同埋安逸少少嘅工作环境啦吓。哎呀，我哋呢个老细真系好嘅啫，因为我哋咧绝对唔会做到996嘅。佢甚至乎啊，呢个老细啊，仲会经常问我哋：喂，你几时要放工啊？你好走咯，你有冇要补假？系咪啊，彭爷？ 都系噶，曾经咧，我哋以前有一位咧，就系、是、退休嘅上司咧，佢有一番说话咧，我到今天都系咧好记住喺心嘅，就系话咧放假。是员工的福利来的，亦都是他的权利来的。咁所以呢，我又好唔明点解有一啲嘅即係边一行边一页都好啦，有啲上司或者老板呢，对于员工呢话要请假啦，或者话要放假呢，会黑起个面口啊，好似呢好唔满意咁呢。我真係要呢啲嘅老板同埋呢啲上司呢，真係唔该你自己反省一下啦，嗰、那个系个员工嘅权利来的。 彭姐万岁耶、yeah! 是因为我都入咗假。 你又放假 讲下啫。好啦，讲返认真啦。即係喺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当中呢，彭姐今天呢揀嚟嘅呢一个新聞啊，同埋嗰个短片呢啊，都可以呼应返头先阿豪仔讲嘅，即係我哋做打工仔嗰啲辛酸啊。而家呢個時勢呢，喺疫情之下真係有份工做又煩，你話冇份工做呢就真係仲煩嘅。咁所以呢，能夠呢喺呢個社會之中呢，如果有啲朋友呢係咁有心啦，去關懷返身邊呢即係咁多苦惱嘅朋友啦，以至到呢可能佢會透過呢個網絡啦，而家 social media 咁熱啦，係咪？咁所以呢，經常如果能夠係透過短片嚟到去鼓勵大家呢啊，有呢一份心意呢都確係值得表扬。咁喺今天咧，睇到报章咧，都有一则嘅消息咧，就彭姐留意到咧，就有中大嘅学生咧，就获得咧系杰出之星奖。咁当然啦，见到系自己母校，梗系再望多两眼啦。其实就见到咧，话今年咧，香港中文大学咧就有138位嘅学生咧获得一个杰出学生奖嘅。咁就当年我都系冇呢啲嘢噶啦。即系唔搞破坏算偷笑啊！真系好啦，咁其中咧五个人咧更加系获嘉许为呢一个杰出之星添。咁主要咧就系佢哋喺呢一个唔单止自己学业啦，同埋对于社会嚟讲咧都有一啲嘅叫做帮助啊，同埋咧都系有佢哋励志嘅一面啊。彭姐今天咧特别想讲其中一位咧杰出之星嘅学生啦，佢就系音乐系应届嘅毕业生嚟噶，佢嘅名叫陈君明啊。点解特别咧想讲嘅故事咧？因为咧呢位朋友咧，我都曾经喺应该系前年啊， 定係前定係舊年嘅年頭咧，因為一個嘅場合，一個頒獎嘅場合咧，就遇上呢一位嘅朋友。雖然我咧就冇直接咧同佢係打招呼或者係自我介紹等等，但我咧就見到佢嗰個喺台上面演出同埋講佢嘅故事咧，都係備受感動嘅。咁佢自己本身咧就係、是、音樂系啦，咁佢亦都咧係靠一啲好基本嘅一啲嘅器材啦，咁就自己咧創咗一啲嘅叫無伴奏演唱嘅一啲技巧啊 ，acapella， 咁啊一人咧就去表演咁，咁而喺咁多嘅 channel 當中咧，其實咧我會建議大家今天咧可以有時間咧睇下呢一個咧包括咗係有呢個 CUHK 啊。嘅 channel 即係中大嘅 channel 啦，咁當中咧佢有一條嘅短片咧叫《逆境生活態度》一點，然之後一個歌唱歌嘅歌，咁入邊咧就係、是、講呢一位嘅同學啊陳君明啊佢嘅故事啊，咁喺呢一個片入邊咧就介紹佢自己啦，就係、是、透過玩呢個無伴奏演唱啦 acapella 啦，點樣將嘅正面嘅信息咧帶入去社區啦。咁其中咧，佢亦都有分享翻咧，呢位同學咧有一個嘅紀錄片咧，都係幾大迴響嘅，叫《天水圍唱》。咁入邊咧，佢就揾咗唔少嘅年青人啦，一齊合作啦，就去唱出咧，即係天水圍咧並不悲情嘅呢個故事嘅。咁同時啦，呢位同學亦都咧係藉住自己嘅一啲嘅 acapella 嘅技巧啦，咁都喺社區入面咧就係、是去教人哋一齊玩呢個 acapella 啦，又同咧走入學校嗰度咧同啲學生交流啊、學習啊咁，咁啊從中咧都建立咗呢一個嘅讓嗰啲嘅年青朋友啦，同埋啲中學生咧係可以建立一啲嘅人際關係啦，增加佢嘅自信咧，亦都係抒發翻啲情緒咁嘅。咁呢條片咧最正嘅地方咧就係佢咧都有教大家咧，就係、是、玩acapella 嘅基本功，譬如點樣係bass drum 啊，咁樣啦，我都學下啦。咁啊又點樣可以有一個好似嚓嚓咁嘅聲啊，咁樣啦，又好似軍鼓咁嘅聲啊，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咧。咁就係一啲 pattern 咧，咁樣，即係你如果聽彭仔咁樣，梗係亂曬龍啦。你要睇條片咧，就會學阿陳君明咧教咧，咁就容易啲掌握得到啦。嗱喺疫情之下咧，即係呢一啲嘅勵志嘅短片咧，同埋啲學生嘅故事咧，確係咧係有好多嘅正能量咧俾到大家嘅。咁所以咧，為咗支持咧。呢啲年青人啦，同埋咧佢哋又有理想啦，有勵志嘅社區故事咧。今天咧我都打爆呢一個嘅 emoji 嘅分數啦，五個直樹拇指，再加五個咧係拍掌嘅 emoji 佢啊。嘅拍檔咧，佢自己又有冇即係音樂細胞度咧，可以學下呢個 acapella 咧？有冇嘗試想去學習用呢一個口技啊嚟到去打拍子去演唱啊？如果係得嘅話咧，咁啊桂花田，你咧就可以咧再作多一種嘅表演啦，可能有人工加咁樣。 即系当我鹦鹉啊我都得噶，我咪系肥妹仔咯，咁系咪可以加？好，一到冬天咧，除咗打边炉烧嘢食啊，有暖粒粒嘅感觉之外，嗰条腊肠、腊肉，再加喺饭煲度煲出嚟嘅香味，哇！我睇完条自家制腊肠嘅片之后咧，都想即刻咧啊，翻屋企咧煲一个叫腊肠滑鸡饭啊！咁啊，自从疫情开始咗之后咧，在家工作啦，在家上课啦，好多我哋嘅香港市民啊，少咗出街，咁多咗喺屋企嘅时候，哇！一上网就嗰啲讲煮嘢食嘅咧，真系大放异彩啊！嗰啲片，只要你想煮啲咩菜式，打嗰个相关嘅关键字咧，就有一百几十条片得，有排你睇啊，有排你拣啊，学边样嘅方法啊，或者系学咩煮法啊等等都可以有啊，连腊肠、腊肉、腊鸭都唔使出街买，等佢买两斤送一斤，点解自家制腊味咯？系啊。腊味系要喺呢个太阳嗰度晒啊，要风干噶、哦，系啊，咁点晒啊？晒完嗰个棉胎咪之后晒腊味咯，吓咩事啊？ 早阵子咧，彭仔咧都影咗张咧啊都市奇景啊，啊啲腊肠咧，有人咧将啲腊肠挂咗喺棵树度，其实睇完之后咧都得啖笑，仲觉得啲人啊好醒我，将啲腊肠吊喺上树上面挂，就好似嗰啲挂圣诞灯饰啊装饰咁样。点知有报章报道咧，将军澳有一条马路边啊，啊冇圣诞装饰啊，因为都过咗啦吓，啊冇圣诞灯饰，因为都过埋啦吓，但系竟然有条腊肠，系唔系？竟然有条腊猪肉，好似啊晾衫咁样挂晒出嚟，喺度风干。哇！啲街坊话都有成十几条挂咗喺度噶，仲有其实咧，仲有人睇水嘅话咧，有两三个人咧看住嗰啲腊猪肉噶。点解咁讲腊猪肉？因为佢真系件件，即系譬如一忽忽嘅猪咧，咁样去吊晒喺度嘅，唔系一条条腊肉咁样嘅。咁啊，有人挂就自然有人收啦，系咪？其实我想话有关部门咧，唔该你真系要做啲嘢啦。一来咧，即系影响环境卫生啊；二来咧会影响市容噶嘛；三来咧唔知嗰啲人系咪走去拎去非法售卖嘅？当街当巷咧，将啲猪挂晒出嚟，有乌蝇昆虫啊、细菌病毒，喂，佢哋黐晒喺嗰啲猪肉嗰度嘅。如果唔即系咁样报道都拉唔到人嘅话，万一有人食咗中伏，咁边个负责咧吓？嗱，除咗将军澳露天有腊猪肉之外咧，其实好多家庭咧，佢哋都会自家咧去晒咸鱼啦、果皮啦、腊肉啦、腊鸭嘅，但系人哋喺自己屋企晒噶嘛，系咪？今日咧想分享咧一条 channel 咧，佢叫心心厨房啊，咁咧就教大家咧点样自家制港式腊肠。咁啊，画面其实好简单啦，好优雅嘅，即系好慢慢嚟嘅，唔使好急咧，哇，扑扑扑，插插插咁样啊，嗰啲咁样嘅。咁咧就好简单易明啦，好有清晰嘅文字啦。大家可以咧就暂停佢，再慢慢睇下佢用啲咩材料啦，点样步骤跟住做。啊，不过整完嗰条腊肠咧，唔该你搵一个自家嘅屋企有太阳晒到嘅地方，否则可以用下呢个风干机都可以 OK 嘅。咁我会俾三个手指公同埋五个好好味嘅 emoji 佢哋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哦，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学唱。我们在学唱，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花。我们是美乐的主人翁。 哇！我要同我个乖孙 B B 一齐瞓，俾佢感受下妈妈嘅爱。 阿太太啊，你抹翻啲口水先啦。嗱，同 B B 喺同一张床瞓觉呢件事咧，其实你真系唔好咁做啊！咁样对你同我乖孙 B B 都唔安全噶。 点解啊？ 想知啊？留意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嘅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士》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风骚 baby 要 safety，Hello， 又有肥妹仔，又有 Crazy Lion， 系啊，小安琪 ，Crazy Lion 你哋好啊。 系呀，肥妹仔同埋收音机，仲有咁多位屋企乖乖听书嘅同学仔。 Hello， 又到我哋嘅时间啦，好开心啊 ！Come on， baby， 今日系 Baby Tuesday 啊， 系啊， 我又要考下你哋啦，肥妹仔同埋收音机，我哋都学咗好多咧，BB 啦、婴幼儿啦，点样瞓觉啦、姿势啊等等啦，张床点啦。同埋咧，最記得咧，呢排我哋成日都要講咧，就係、是、大人唔好同嗰啲 B B 一齊瞓，唔好攬住佢哋一齊瞓，唔好擺喺自己身邊一齊同床瞓，係咪？ 我好中意攬住我媽咪噶，佢好好攬。 你而家咁大個牛龜咁樣，梗係冇所謂啦。 所以佢媽媽唔中意同佢瞓咯。 哎呀，而家拉我嫌佢嗱，我想话咧，既然我哋都话咧 ，B B 咧唔好同大人同床瞓啦，因为惊会引起嗰啲咧 B B 猝死嘅危机啦、窒息啦。咁好啦，以下边种方法唔算系正确嘅做法 ？A 同房不同床， 同房不同床， 不同床不同房， 哦， 是同床但放个婴儿篮喺床边，即系 B B 瞓喺个篮里面。好啦 ，A B C 边个唔算系正确做法？ 即系边个系错啊？ 系啊， 打球做咩走出嚟答啊？ 哎、我仔唔同我瞓觉啊，但我谂唔到、啊，我记得好似差唔多。点解？ 我重复一次 ：A 同房不同床 ，B 不同床不同房 ，C。同床，但系放个婴儿篮。 我话三个都啱， 唔啱。 点解啊？ 肥妹仔 A 啊，系要同房不同床。 而家系拣唔啱， 要拣错啊嘛。 咁 B 啊，咁 B 啊， 唔同房唔同床喎。点解啊？ 啱， 我啱啦。 点解？点解啊？ 唔系啊，咁小朋友见到爸爸妈妈好惊噶嘛， 惊鬼 系啊。 嗱，嗰个正确答案啫，冇错，就系、是、咧，B 不同床不同房呢一个系唔算系正确做法，因为你等于咧即系抌低佢自己喺一间房度冇理过佢。 但我随时入去噶嘛，佢一下我咪冲入去咯。 嗯，所以唔算系咯， 唔算系， 因为你有两个可以更好嘅做法啊嘛。 系啊， 所以咧就系、是、同房不同床，意思即系话咧，你就算有 B B 床咧，你放佢喺 B B 床度瞓，但系个 B B 床咧可以放下。在你父母张床的旁边， 是啊， 我劏房来的， 同一间房， 是啊， 但又不是同床咯。还有 C 的答案就说呢，同床但就放在那个 BB 篮，因为都明白有很多呢大人他们住的地方不是那么大，那你那张床你不放他在哪里，那怎么行呢？于是呢就放在个 BB 篮那里给他睡，尤其是那些三个月或以下的 BB， 然后那个篮就放在个爸爸妈妈那张床上面，咁都安全啲噶。 好啦，各位 B B， 我哋以后瞓觉嘅时候就要瞓喺个篮度啦，好似扮主耶稣咁样。睡在孖错 已经暂停，工地有危险，呼吁市民唔好进入，否则会报警处理。美国佐治亚州今日选出国会参议院最后两席，将会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的总统特朗普以及民主党的总统当选人拜登都前往当地为候选人拉票。拜登在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说，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和美国将会迎接新的一日，促请选民投票给两名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批评特朗普在展开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问题上表现迟缓，花时间抱怨多过解决事情。他承诺如果民主党人当选，将会向每名国民提供2000美元的刺激经济开支。报道说特朗普会到西北部共和党支持者众多的杜尔顿出席拉票集会，并发表讲话，呼吁选民投票给共和党继续掌握参议院。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会在晚上抵达华南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早市区气温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09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97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2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0.1跌3.1，腾讯控股582.5升10蚊，中国移动47.05先升3.2，阿里巴巴220.5 6跌7蚊，小米集团34.5毫半跌7毫，中国海洋石油7.02跌3仙，美团293.8升1.2，感恩生值15.1跌1.02仙，盈富基金27.6跌4仙，比亚迪股份231.1升7.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35，瑞士法郎8.807，澳元5.968，加元6.081，新西兰元5.584，欧元9.513。每百日元对港元7.5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52。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2点，跌26点。港金现价报17,920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36美元，卖出1,940.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在新界啦，葵涌的永顺街有工程，所有长度超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永顺街去葵裕街方向左转入去永源街。另外啦，所有车辆都不能够由永源街右转入去永顺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龙翔道虎山道荃湾，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元朗公路黎维屯门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崔杰彤，你对2021年有乜嘢期望啊？ 过去一年俾我嘅启示就系世事难料，好多嘢都唔到自己掌握。更加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所以2021我期望自己继续早睡早起，身体好，翻工从来不迟到，有什么想做就尽情去做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迎接 2021。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哇！我要同我个乖孙 B B 一齐瞓，俾佢感受下妈妈嘅爱。 阿太太啊，你抹翻啲口水先啦。嗱，同 B B 喺同一张床瞓觉呢件事咧，其实你真系唔好咁做啊！咁样对你同我乖孙 B B 都唔安全噶。 点解啊？ 想知啊？留意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嘅 《风骚 baby 要 safety》，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士》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快活人士》。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风骚快活人知，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第五集，婆婆犯了天下男人都不勇犯的错。 饮声啊，饮多杯啊，真系唔好唔再饮酒啊，真系。 瞓得好地地，边个打嚟啊？喂 喂，老公阿摄，你把声好似咁攰咁嘅，我吵醒咗你啊？ 系啊，啱啱瞓紧觉，老婆打俾我咩事啊？ 同你讲个好消息咯，我留喺公司同同事闭关咗两日两夜，搏晒嗰份 proposal 啊，终于写完啦！我哋公司咧今年食粥食饭就系靠佢噶啦，我可以翻嚟屋企啦。呢两日咧见唔到你同机械人 B B 咧，真系好挂住你哋啊 ！B B 点啊？ 哎呀，我都好挂住你啊 ！B B 都系咁咯，食得瞓得屙得咯。咁你几时翻嚟啊？ 差唔多噶啦，阿桂奶奶话嚟接我啊，我估半个钟头左右翻到嚟噶啦。 好啊，咁阵间见啦吓。 阵间见。 俾起身先。 点解会有啲呼吸声喺我耳仔边嘅？哇！点解机器人 B B 会瞓喺我隔篱噶？哎呀，俾我吓醒咗添啊！不过好在个 B B 识得喊，即系代表佢冇事啦。但系点解 B B 会同我同一张床嘅咧？不过唔紧要，就好在冇事就得噶啦。咁等我将 B B 抱翻入 B B 床先。B B 唔好喊啊，乖乖地留喺 B B 床度啊！啊！但系我完全唔记得咗寻晚发生咩事、啊，冷静啲，冷静啲，一定谂得翻，一定谂得翻嘅。我记得寻晚阿肥仔希话失恋上嚟诉苦，点知佢又带咗啲威士忌同啤酒上嚟，哎死火啦！咁即系而家成个客厅都。我听真系成地花生壳、啤酒罐，仲有薯片袋添啊！原来寻晚饮酒饮到断咗片哦、啊！哇，而家仲成阵酒除添啊！点算啊？绝对唔可以俾老婆同阿妈知道噶、啊！佢哋半个钟之后先翻到，我要争取时间毁灭证据。母亲大人，良知阿 Lu， 见到你们真好，阿摄向两位请安。 做咩啊你？讲嘢咁文绉绉咁样，上身啊？你好紧张咩？ 冇紧张啊！ 冇紧张，仲有啊？做咩你企到好似个白金汉宫里面嗰啲卫兵咁直啊？你系咪心虚啊仔？ 冇心虚，只不过系两日冇见老婆。个心情好兴奋啊！我仲专登咧将 B B 床推咗出厅啊，等老婆大人一翻到嚟咧，就可以见到机械人 B B 啦。B B 啊，笑一声嚟听下，真系识笑啊！你睇佢几乖。 奶奶啊，你睇下个厅整齐到咧，仲执得好过我同你喎。 系咯， 系啊，我专登执好啲噶，等两位知道我除咗识打机之外咧，打你家头细务都好俾心机嘅。而家唔单止视觉上整齐咗好多啊！嚟，大家一齐闻下，哇！个厅啲空气几咁清新啊！ 我就好似咧睇到你、听到你鼻塞塞咁样，但我仲好似闻到一啲，喂，你系咪一次过用晒成支空气清新剂咁啊？你搞到自己鼻都塞埋啦，又搞到我咳、啊。 讲开又讲啦，我仲觉得有啲叶眼添啊！ 咪系咯， 叶眼冇咁夸张啊！ 阿摄，咪住先。 咩事啊？ 你讲多次个夸张个夸字嚟听下。 夸张。 奶奶，啊、你咪闻到啊？阿摄啊，终于肯用嗰只薄荷漱口水啦。 吓、啊，听闻呢只漱口水真系好用噶噃，只系用嚟攞一攞个口咧，就咩烟味同埋酒味都可以撇走晒。你做咩攞嚟用啊？ 阿妈，你讲咩又烟咩又酒，都唔明你讲乜嘢。 系啊，你冇食烟饮酒？ 冇， 真系冇。 冇，你知道我唔食烟噶。 啊，你唔食烟咁，你有冇饮酒啊？吓、啊，冇饮又会自动自觉朗口吓，仲、啊、用埋呢只咁好辟味嘅吓漱口水。 我阿摄对天发誓，我真系冇食烟。至于酒方面咧， 啊，饮咗少少少少，好少好少咁啦。 终于肯承认自己饮咗酒啦咩吓？ 奶奶，你真系讲得冇错噶，阿摄咧真系唔识讲大话噶，错句两错啫嘛，自己有咩都讲晒出嚟。 喂，但系点解你知道我饮酒嘅咧？ 你啊，学人毁灭证据就做得彻底啲啦。成袋啤酒罐花生壳就咁放喺出面楼梯口个垃圾桶度啊！我同新抱阿 Lu 一翻嚟就睇到啦。天啊，点解我咁醒目？咁啊生咗你咁蠢嘅仔嘅，真系。即系咁样。你饮酒就饮酒，咁做咩琴晚饮咁多酒呢？吓？ 冇啊，肥仔希佢失恋唔开心，想搵我倾偈。咁点知咧，佢带好多酒上嚟。嗱，我开头唔饮噶，咁就倾下倾下倾下倾下就失咗手咯。 好啊，靠你睇实个 B B 啊，你又走去饮酒，你知唔知咁样好危险噶？ 如果要喂奶啊吓，你饮醉酒唔记得噶，试嗰个温度啊，咁咪冇辣死 B B 啦吓。 如果啊要帮 B B 扫风啊，你饮醉咗酒啊，松开咗手啊，咪跌死个 B B 咯。 仲有啊，个 B B 啊吓，你同埋佢喺张床瞓啊，你有冇搞错啊？你知唔知咁样好危险噶？ 我知。 你知？ 我知，因为咧同床瞓嘅话咧。可能会增加婴儿猝死或者婴儿窒息的风险的。 那为什么 BB 和大人同床睡有可能会令到 BB 窒息，你又知不知道？ 因为床上面有柔软的床褥、宽松的被单或者是松软的杂物，例如枕头、毛公仔等等，这样会令到 BB 自身窒息的风险之中。那 还有什么危险呢？ 因为大人床没有安全装置， BB 可能会落床跌倒，严重的话会死亡。还 有啊，照顾者如果喝了酒啊，会令到你个警觉性减低嘅，到时 B B 出咗咩事啊，就乜都唔知道，你到时就后悔莫及噶啦。 我知错啦，老婆大人，我以后都唔敢噶啦。 见你个态度良好啦，平日咧你都好小心谨慎嘅。今次都系初犯啫，我原谅你啦。 阿叔阿 Lu 啊，其实咧就唔应该原谅你啊，老公我个仔阿摄嘅，今次就话好彩 B B 冇事啫噃吓。 母亲大人啊，我真系知错噶啦，我以后照顾 B B 嘅时候系唔会饮酒啊，而且唔会同 B B 同床瞓噶啦。 唉，算你啦，算你啦。 诶，咪住先，你哋见到出面垃圾桶嘅啤酒罐，最多都只系知我饮咗酒啫，点解会知道寻晚我同 B B 同床瞓嘅？ 哎呀，点解奶奶咁醒，你就咁蠢噶？屋企个闭路电视啊，系你自己话要装噶，你记唔记得啊？ 啊，系喎、哦， 系喎，吓，仲唔记得有你呢个妈我啦，系咪啊？吓，我琴晚咧就临瞓开咗个闭路电视系统，睇下你又点样臭 B 臭成点样，点知就俾我睇到你饮到醉晒，然后咧仲同阿机械人 B B 同床瞓啊！我即刻啊，你知我做啲咩啊？要佢控制啊，将机械人 B B 暂时转去自动安全模式啊，等机械人 B B 唔使靠你呢个爸爸嚟照顾。 今朝啊，奶奶打俾我啊，所以我都一早知道发生咩事啦。机械人 B B 啊，就安装咗呢一个安全装置啫。第日如果我哋真系生咗 B B 嘅话，你咁样照顾法，我真系同你离婚啦。 哎呀，老婆唔好乱讲啦，我都话我知道错噶啦。哎呀，同埋咧，你哋两个又系咯，一早知道，但系嚟到嘅时候又扮唔知咁，咪错我讲嘢咯。 你而家怪翻嗱我哋啊，系咪啊吓？我系要俾个教训你咯，等你记住啊。机械人 B B 又发出警报声啦，睇嚟志豪博士咧又想透过 B B 嘅扩音器同我哋通话。 你好，又系我，机械人 B B 嘅发明者，伟大嘅志豪博士。 啊，博士啊，找我哋有咩事呢？今次 B B 好安全、啊，冇事发生、啊。 嗱，阿 Lu， 你表面上咁样讲系唔啱嘅，因为佢表面冇事，实际暗藏危机。机械人 B B 传嚟嘅数据资料话俾我听，你哋而家置身嘅地方曾经有人食烟。 啊，系啊，琴日肥仔希嚟咗我哋屋企，佢食咗成包烟啊！ 你知唔知食咗烟之后，嗰啲有害物质系会残留喺家具嗰树嘅？呢啲物质啊，会对 B B 嘅健康构成威胁。 啊，知道知道，为咗 B B 嘅健康咧，我哋会睇住无烟嘅环境，唔会吸烟啊，亦都唔会俾客人喺我哋屋企食烟。 仲有你阿摄，你唔好饮酒啊！ 点解你又知道我饮咗酒噶？ 我都唔难知嘅，因为你唔记得咗啦咩？你自己影完相之后，仲摆埋上社交网站嗰度周围炫耀啊嘛！ 我喺嗰度睇到噶咋 ？What？ 原来你俘虏咗我啊，朱学博士。 系啊，饮醉酒嘅教训，咁你而家 get 到未啊？ 第一，唔好同 B B 同床瞓。 第二，照顾 B B 嘅时候就唔好饮酒。 第三，唔好食烟。 全中啱晒。 阿 Lu 同阿涉两公婆今次学习到唔好同 B B 同床瞓，照顾 B B 时咧唔好食烟或者饮酒。但系臭仔经咧实在大把嘢学啦，想知多啲咁就要留意下一集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从天而降，应该系呢种啦。 重生生于恐怖，重生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重生生于恐怖，重生生于苦恼，梦里的魔怪一只只被压倒。重生生于恐怖，重生生于苦恼。 安仔形容今次嘅旋律咧，唔系创作翻嚟，而系摘落嚟嘅。因为就喺佢2019年一次瞓醒，竟然清楚地记得梦中出现过嘅旋律，于是佢即刻用电话录低，并成为佢今次嘅作品。作曲安仔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用安仔 Agent Chang， 监制亦都系 Agent Chang。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陈建安《噩梦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Thank you.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钟小曼的童话国啊，又是呼吁咧，逢礼拜二我哋会有呢一个风骚生活小确幸。 系啊，今日我哋咧又系色彩斑斓啊，究竟系啲乜嘢呢？就系将你嘅十只手指。 今次系到我奉献啦，终于都，我要玩手指啊！ 系啊，玩手指啊，同埋我哋玩手咯都有。 系啊， 系啊，我哋十一点半之后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就会有个手部， 系 手部嘅又唔算运动。 唔系，真系唔系，真系召集，我觉得可以召集，就系咧你有gel开夹嘅朋友，gel 嗰啲咩水晶夹啊，譬如我哋电台同事咧，我见过阿 Lu 只手指甲咧，真系全部都挞挞声噶。 系啊系啊。 咁咧嗱，如果你有 gel 夹嘅话咧，一阵你可以见到咧。桂花田点样帮曾志豪咧？就 gel 夹，玩水晶夹 gel 上去。 咁 gel 咗之后咧，究竟有啲咩烦恼？你有啲咩做唔到嘅咧？咁样 系啦。喂，琴日我哋有研究过好耐噶，特登仲上网查下啲资料咧。究竟有冇人会咁样做嘅咧？即系 gel 完夹之后有啲咩唔方便咧？嗱，一间十一点半之后咧，准时睇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系啦，网上嘅呢一个 Facebook 嗰个账户啦吓。 系啊，我哋即系 Facebook Live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咁样一间睇啦。头先咧，我哋咪讲咗咧，喺屯门山景村咧有个细蚊仔啊，哇，将佢老豆$5,000豪山落去地下度， 系执得翻，执得翻， 执翻晒， 系咯，好犀利真系。 系啊系啊，咁咧嗱， 唔执晒点掟第二次？ 咁呢个又再嚟过嘛？咁呢个咧事件咧就暂时好似未有人啊要拉啊成啊咁样啦。 冇啊，个僆仔啫嘛，因为 系啦。咁但系同样地都系僆仔。 O K， 喺广州，咁咧佢咧就喺佢自己嘅楼层住咧35楼，咁佢又系掟嘢落街，但系今次咧就惨啦。佢掟唔中人㗎喎，不过喺掟唔中人啫，但係呢喺掟落去嘅时候呢嚇親一个婆婆。 哦，佢掟嘢落去嚇親一个婆婆。 佢掟一个水樽，佢但由35楼掟个水樽落去，其实呢 咁梗唔得啦已经。 掟中其实可能都会死，因为嗰个冲力好犀利㗎嘛。咁嚇親个婆婆，咁婆婆呢就跌低咗。咁跟住呢就话，哎咁好啦，我哋就 要佢赔晒。 咁要赔偿嘅，咁啊即系愿意赔偿都咩噶？ 几千蚊都要啦啩？ 话都$90,000够 哇！ $90,000系啲乜嘢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婆婆吓亲之后咧，佢以为冇事啦，点知再去入去医院嘅时候咧，接受调查咧，即系检查嘅时候咧， 有咗。 系， 咪有咗个病， 有咗少少事， 有啲惊惊吓，系， 再走埋出嚟添，好奇怪地啊，咁咪因为婆婆咧真系咧整亲啊，嗰日咧受伤啊，嗰啲骨里面，咁所以咧要留院啦，咁样超过60日啦，所花费嘅所有住院费用咧。claim 翻曬嗰個小朋友嗰個屋企咯， 喂你嚇親我啊嘛， 係啊，即係因為佢嚇親，即係喺側邊嘅啫。其實佢話佢即係驚嚇嚇跌一跌低就咁樣咯。 以前都話你喺後面拍一拍人膊頭啊，如果你咁樣嚇死人啊，你都要賠㗎， 所以小朋友真係唔好亂咁掟嘢落街啊，真係唔可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今个月初起推出发出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电邮服务，会通知订阅服务的车主、有人或者机构查核他的车牌登记资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措施是不是影响传媒工作的时候说，过去一年有很多经查册将资料放在社交平台发放，令被查册人士受到伤害。他说当初立法的时候不是从调查或者起底角度考虑，各部门正是考虑做法，在既尊重查册功能的同时亦都考虑被查册者可能受伤害的情况。他认为部门的安排相当合理并不过分，亦都与新闻自由等无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新一波疫情在过去一段时间确诊数字有下降趋势，但是幅度缓慢。上个月的确诊数字创单月新高，高达2532宗，令人忧虑。而近日疫情缓和，过去7日确诊本地个案大概不超过45宗一日。 源头不明的个案占大约三成，反映防疫措施有成效，但同清零目标或者社会恢复正常仍然有距离。林郑月娥在召开行政会议之前说，必须承认社交距离措施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非常大，但不认为要到清零才放宽措施。上一波疫情都是逐步放宽，今次亦都是采取有序逐步地放宽，但近日即使疫情缓和仍然未到放宽的程序。他又提到，政府在抗疫一年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市民亦都大致配合防疫措施。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本地疫情反复，形势不乐观，担心随时有 B 型反弹。他指出，仲有大约五个星期就到农历新年，未必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政府似乎希望在社区内战胜病毒，完全中断传播链。如果当局朝着清零的目标，市民可以预期年宵花市等大型活动将会取消。另外，何柏良表示，本港预留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数量相当充足，第一批供港可能是内地科兴疫苗，亦都可能同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同时到港。他希望科兴尽快在国际科学期刊报告第三期临床数据。他又认为目前没有科学临床数据证明可以混合接种两种品牌或者原理的疫苗，因此不应该考虑混合接种。伊朗革命卫队在波斯湾扣押一艘南韩运油轮，说运油轮使用的化学物品污染海洋。南韩外长康京和说，正是寻求透过外交努力争取被扣押船只早日获得放行。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的快艇星期一朝头早包围这一艘运油轮，目前扣押在亚巴斯港。南韩方面说，船上共有20名船员，船公司说已经委托由船东组成的互相保险组织前往当地调查运油轮是不是存在伊朗所指的环境污染问题，并确认船员是不是安全。有分析认为，伊朗扣押南韩船只是不满南韩部分银行冻结伊朗资金。康京和说，目前不宜就此轻率发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头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31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111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7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100.7跌2.6，中国移动46.25升2.4，腾讯控股581.5升9蚊，阿里巴巴220.8跌6.8，小米集团34.75跌5毫，中国海洋石油7.16升1.1，美团292.6系冇起跌，感恩生值15.14跌9.8。盈富基金27.62跌2仙，比亚迪股份230蚊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08，瑞士法郎0.88，加元1.274，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228，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 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6点，跌2点。港金现价报17,96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01美元，卖出1,94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咁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对行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罗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咧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去到和斜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中线咧有坏车，龙尾去到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龙翔道虎山道去荃湾、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 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珠宝设计及科技的学生 ，Hello， 我是万晴啊。作品是音乐说着海里的故事，概念是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嚟做灵感，运用了海螺作为设计。无论去到哪度，只要海螺放在耳边，就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RTHK.HK 网页展出 青年创作。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台通识60秒， 恶意软件会令你的手机、电脑受到不同程度的保安威胁，例如你装置里面的资料有机会被修改、销毁和盗取，有些垃圾软件还会将你的资料加密而向你索取金钱。不想受恶意软件攻击，就要采取预防措施，包括为流动装置安装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和启动抗恶意程式码软件自动更新功能，确保它是最新版本，亦都应该安装同埋启动个人防火墙，仲要开启保安功能，例如系网站浏览器软件里面嘅防冒诈骗同埋恶意软件防护工具，亦都要小心提防假冒嘅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又或者一啲虚假嘅弹出保安警告。当然啦，记得定期将重要资料备份，同埋定期为流动装置进行全面扫描，咁万一出现问题啊，都可以尽早发现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哋翻到嚟啦吓，风骚快活人啦！而家咧，我哋11:40吓，我哋稍后咧就会有呢一个全球华南地区全宇宙银行系都会直播嘅呢一个 Facebook Live。 咁喺边度直播咧？就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电视里边。不过咧，我哋而家咧有少少工程上面咧，系啊嘅网络上面咧，嘅嗰啲联系啊，嗱，大家稍等。稍等，系啦。 网络上嘅隐患啊，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我哋搞唔掂咧，就大家 live 唔到啦吓。 唔紧要，有嘅，有方法嘅， 都有嘅 方法嘅。 不过就冇咗喺啊，即系喺 live 里面有彭姐把声啫，但系 radio 咧依然有嘅，大家可以咧同步开住个电脑睇住个样，但系听开埋个收音机就听埋把声就得啦。 哦，咁特别 啊， 要 系啊， 好啊呢个 声玩唔同步啊，今次。总之咧，再同你讲多次，今我哋玩咧就水晶胶夹啊，究竟啊，即系。当我哋如果男人都想好似啲女士咁样咧，扮靓做水晶胶夹嘅话，点样可以用平靓正嘅方法搞得掂咧？ 我呼吁啲听众嗱，今日咧就系豪仔去做，即系佢一个男人去黐啦吓，咁啊。 黐你 都 黐， 可以咧，系俾阿豪姐一啲咧，就胶完夹嗰啲动作嘅要求，睇佢做啲咩， 维修保养嘅建议。 no 系睇有啲咩可以叫佢做，睇佢做 唔到。我觉得咧有一个教育意义啊，就系咧第一阵嗰个小确幸咧，可以让我哋男士咧去体会咧女士们咧佢哋即系如果整咗呢啲胶夹之后咧，其实喺生活细节上咧都有好多不便嘅，我哋要咧睇 冇错，冇错冇错嗱，咁啊所以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啊！咁睇下我哋嘅工程朋友帮我哋解唔解决到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嘅一场大雨，泥水沾湿咗我对白皮鞋，我嘅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 好啦好啦，我哋而家翻到嚟啦吓，咁啊，由于我哋嘅卫星转播信号咧喺阿根廷嗰边咧遭遇到寒流啊，咁我哋而家就唯有咧，系啊，唔系哦，巴西先啱，系啊，北极咩都啦，好啦嗱，咁而家咧，大家睇住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准备定咧就挤上二台嘅网站嗰度噶啦吓，咁啊喺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就有桂花田啦、曾志豪啦、程振鹏啦，就玩 gel 夹， 系啦，咁但系我哋咧就冇用呢个叫做咧指甲油嘅，咁啊，但系手头上咧系啦，手头上咧我哋咧就会买咗一啲假嘅指甲啦，咁其实咧。好似之前咧，阿彭仔咧系介绍过咧，嗰啲12店咧，原来都有得买嘅。如果你有埋嗰张信用卡咧，就仲有优惠添。 咁平嘅啫咩？ 系啊。 早知道你讲大啲，我以为好贵嘅添，真系啊。 嗱，咁我哋咧要慢慢介绍下咧，咁系喺12店咧里面咧，可以有咧120只呢啲叫假指甲嘅嘢啦， 系。系系 系。咁啊，假指甲啦，咁跟住咧就要做啲咩？咁你点样整啊？去个手指度啊？咁。 系。 咁原来咧。 黐咯。 系啦，咁啊，好似你咁就黐啦。咁啊，点黐咧？咁。就是要买翻一啲咧，叫做佢哋相关嗰个指甲嗰个样咧嘅胶纸，双面胶纸，咁跟住咧就可以咧就黐喺你嘅指甲度咧。咁跟住咧，我哋今日咧仲买埋咧，嗱又系12店买吓， 系 嗰啲闪粉， 闪粉 系啊，有唔同颜色嘅闪粉咁样。 嗰啲闪粉系 黐落面定系黐落手指噶？ 手指啦， 点啊？点啊？ 平时啊，我唔知佢喺边度买。 我平时咪玩游戏咯。 嗱， 我 哋再都系喺十二蚊店。 再睇一提大家咧，因为我哋今日咧技术问题啊吓，咁而家咧如果系 Facebook 嘅朋友咧，你可能就发现喂，点解你哋突然间讲嗰下嘢咧，中间空白咗两秒咧，冇嘅。其实彭仔喺 radio 嗰度咧就按紧 air 嘅，只不过咧我哋今日咧就唔能够喺咧 Facebook Live 嗰度咧同时俾你听到，系啦，不过唔紧要啦吓。 我 都 系开埋心机。你就 OK 啦，你开埋心机啦，咁我哋画系啦，我哋画面取胜咧，嗱好啦，咁我哋而家不如就先， 跟住我哋又话点解会冇指甲油啊？因为我哋攞咗啲颜色笔， 系啊，用嗰啲咩水笔啊，水笔啊，水笔啊， 系 仲好啦，唔同颜色同埋咧，相信一定比咧就咁油啊指甲油咧快好多。 我都相信系啊，起码甩都甩得容易啲啊，真系。同埋咧，我哋以前细个咧系用咧涂果液噶嘛，以前僆仔嗰个年代咧用涂果液噶嘛，嗱咁啊，事不宜迟啦。如果想俾你望到畫面嘅話咧，我貢獻我隻手出嚟先。 我哋即係要鳴謝阿曾志豪嗰十隻手指， 十指春春啊，唔係十指春春，要十指尖尖。 放隻手落嚟啊！唔好 講 嘢啊！ 睇下點先。 桂花田就負責咧，就喺呢一個嘅收夾方面咧，就首先攞啲咧。是 嗰啲貼紙， 佢就係傳說中嘅 nail nail 啊，係啊 nail nail 啊，係啊， 咁當啊真係， 係指甲嘅 nail。 個程序首先就係要， 講低你手先， 係 啦， 你唔好你係貼我中指喎， 我就係想貼你中指， 好啦，就貼隻中指啦。 嗱，咁啊就将咧嗰啲叫双面胶纸就黐喺佢嘅手度先吓， 稳唔稳阵噶？ 其实 但我觉得我指甲好似好肥大咧，我个指甲边啊， 唔紧要啦。 原来阿曾志豪最肥啊，全身最肥嘅指甲。 做咩你琴日你唔去收收甲啊，曾志豪？ 我收咩甲啊？ 人个样已经衰咗，啲指甲。 我剪咗指甲咯，冇菌黑边噶咯。 你剪咗指甲，但系 你睇下几靓， 唔顺滑。 喂，唔系喎，啲手指皮都要收收佢噶。 你咧啲脚咧，你嗰啲收收唔收啊？你收唔收啊？ 唔系，我仲衰啊！我啲指甲，哎呀，咬到一残一忽。 你知唔知点解今日咧？ 哎呀，我觉得靓咗啊！ 程振鹏咧唔出现，系因为程振鹏咧佢咧， 丑啊！ 系啊，佢话咧，哎呀，唔好咧，好失礼嘅。 唔系啊，佢古人嚟噶，呢啲咧手指脚趾嗰啲咧，全部都系咧，哎呀，好性感嘅部位啊，唔可以轻易俾人睇嘅，真系，除非你娶佢啦咁样。 好啊，嗱，我哋先咧， 嗱而家咧， 嗱 时快，我右手嘅五只手指头咧嗰啲。指甲咧就俾佢黐住咗咧五张白胶纸啦，但我感觉真系似搽咗五只涂果液落去咯。 但呢个咧系双面胶纸嚟嘅，咁啊点解咧？因为我试完咧，我哋仲要黐一啲叫做透明。 哎，等等先啦，我好忙碌噶，我又要再交翻啲。 透明嘅胶，透明嘅指甲系啦。OK， 你等等啊。 喂，等整完嗰个指甲之后，阿曾志豪仲可唔可以按 panel 噶？ 一阵仲按到噶，你等等先。 推错晒， 等等先，你继续讲住先啦。 系啦， 错 晒。 咁啊，跟住咧，我哋咧就会嗱，我哋由于时间关系咧，琴日已经玩一次咧，就将。啲透明胶咧系攞啲 marker 咧油咗嘅， 你快到咁样啊？ 唔系油咗一两只嘅啫，其实 用咗咩颜色啊？ 用咗红色啦，同埋绿色啦。 O K， 我翻嚟啦。喂，我想讲一个体会先啊。 咩啊？ 佢咧其实而家只不过咧黐着咗五张胶纸喺我手指头度啫嘛。 已经好靓啊！ 唔系我头先咧，我按 panel， 我想打字咧，搵只歌咧， 已经 有少少阻住咗我啦。 哎呀！ 佢 tap 起上嚟嘅时候咧，我发觉已经唔系可以完全揿到个 keyboard 嗰个掣。 系啊， 已经佢只系将胶纸。而家都未入正 题 喎，真 系。 OK 嗱，喂，如果觉得我手指靓嘅朋友咧，记得俾两个心心吓，唔该，多谢。 好啦，跟住咧，嗱，我哋头先要喺呢个叫假指甲里面咧，就逐格咧搣出嚟咧。咁其实咧， 有冇分大细噶？ 有啊 有啊，嗰啲胶指甲有分大细。 由手指公去到手指尾咧，唔同 size 咧，佢都有逐级嚟咧。咁我觉得都几完美啊，即系不论肥手指啦、瘦手指啦，都可以核突手指都可以。 你 size 都有咩？ 你黐啦，过嚟啦。 系咯，好饱满噶。 大块啲嘅， 大块啲嚟黐， 大快人心。你要搣胶纸先啊， 你搣啦， 系咯。 咁咧，跟住咧就要因为咧黐咗张透明胶纸咧，其实咧要双面嚟嘅， 系 咁先咧黐咗喺指甲度咧，就再将呢啲透明嘅胶咧。 嗱，而家大家睇到啦，呢张咧就仲未有搣胶纸嘅，呢度就已经咧黐咗搣咗个双层胶纸。 系啦， 其实今次你唔使捻到只手就断咁滞嘅，真系。 我哋就将嗰个假指甲咧就黐上去。 O K， 嗱，而家咧。双面胶纸嘅关系啦，哇！我有啲东方不败、东方不败嘅感觉，而家即刻有啲， 系咪 啊？哦，嗱咁样啦，睇唔睇到？ 第一只手指， 阳光折射之下咧，见到哇，长咗好多。 系啊， 你睇嗱， 呢只系咩颜色啊？ 透明 嘅，我哋依家先尝试。 系啊，喂，而家我咪以咩二指长过弓？ 系啊，唔死一世， 讲 唔使一世穷， 岂有此理真系。 老细唔好乱讲嘢。OK， 嗱，一黐咗第一只啦， 系啦， 咁咧佢就会顺便再搣埋第二只啦。而家好享受讲啲美甲服务咁样啊， 你真系享受。 系啊，但系通常啲美甲师唔系咁嘅样嘅， 佢似系 佢似系佢似系美食师子， 佢只系肉台啊嘛，朱玉荣嗰隔篱嗰个。 台长 想边只手？ 你系咪想一冲入嚟去到你黐啊？ 系啊，都好啊，都好啊， 唔使啊，唔使啊，我啲筋已经黐埋咗噶啦。 系啊，好啦嗱，而家咧就黐紧个手指头，手指公。 小心啲黐啊！ 真由你感讲下感受啊！ 我而家觉得个手指公好痛啊，因为咧，原来佢嗰个指甲咧，个透明指甲咧，钳咗上去之后咧，佢好似箍实咗啊！ 系啊， 系咪啲女士做 自在啊？ 好唔自在啊！觉得好似着咗紧身裤咁样啊！而家 咁点解女人多自在咧？嗬， 系咯，女人所以女人咪唔自在咯， 女人唔自在， 女人成日都有几日都唔自在咯，因为佢哋一黐指甲油就唔自在噶啦嘛， 系咪真系要俾多啲少少时间啊？ 喂，点解我呢块中指咁细嘅呢个指甲？我哋黐咗未噶？你未黐嘅，真系 一样啊， 正哥。系咪好咯？我而家明白咧，女士咧，佢哋出门口点解要咁耐啦？如果你话佢临急临忙先黐指甲嘅话咧，咁点可能可以赶得切食嗰个下午茶餐咧？ 我哋成功咧，张真由咧黐咗三只指甲落去 啦。哇！你睇下几咧？我觉得 咁耐先黐到三只， 系啊， 要啲时间噶嘛。 时间冇多噶 咯。因为咧，因为我哋咧就要要仔细啲嘅，等一阵。 我想了解一下咧，我哋喺 Facebook 度睇紧嘅朋友咧，有冇啲咩 comment？ 有啊有啊。首先咧，阿 Sammy 就话桂花田件花衫咧好师奶，好靓啦。咁啊 ，Debbie 就话咧，豪仔你只手好靓啦，咁样。佢话豪仔做咩？你仲挂住个牌？我有挂住个牌咩？ 有啊。 哦， 访客， 我访客证啊。 点解你系访客嘅？喂， 唔系，即系我挂住个证，员工证啊， 系咯， 系啦，咁样。 仪表忠心啊，佢 系啦，咁啊，然后大家有人俾心嘅，即系证明我手指甲都几靓喎，咁样。 系啊，你以后出镜就用手指得啦。 好啊，我都中意。喂，好贵嘅，人哋嗰啲手毛。嗰啲手毛咧， 冇 得如果毛啊，佢淨係買嗰啲珠寶首飾頸鏈嗰啲咧，好靚㗎，真係。係 替身都有㗎嘛？手替腳替 都可以嘅，係啊，買豬手腳個都得。 可以誒， 真由咧完全咧手指甲，因為由於佢闊大咧，咁啊，所以用嘅嗰啲指甲咧都係粗嗰啲嚟㗎。 OK 嗱，好啦，終於黐好咗啦，我哋要係時候上色啦。而家我五隻手指頭咧，全部變曬透明啦，各位睇下。 係右手咗。 哇！你睇下， 好啦，要上色啦噃， 真係幾靚啊！ 好啊。 桂花 田， 咁我哋会， 我哋会攞啲红色嘅 sign pen 咧，跟住好真系好简单嘅，可以喺度油啦，同埋喺画啦咁样。 嗱，正确嚟讲咧，系唔会用啲 sign pen。 系啊，喂，有人赞你，阿飞话咧，甜甜手指几纤细， 唔系嘛？ 唔系嘛，纤细，等阵先，你怼多个镜头，你怼个镜头睇一睇先，纤细。 我支双头笔同佢个手指比一比啊， 系啦， 边个细？ 佢话我好似鬼爪啊咁样。 因为咧，我哋用啲 sign pen 同佢咁样画下咧，其实都几开心噶。嗱，即刻上色啦！ 你讲画嗰个开心定被画 嗰个 开心？ 我画嗰个都好开心， 我睇嗰个都好开心。 我都觉得系啊，真系。哇！ 嗱，如果仲想睇嘅咧，我哋嘅听众可以即刻咧就登入去我哋二台嘅面书 嗰度 咧，而家睇到我哋嘅 Facebook 啦，就系丰收快活人嘅生活小确幸。 阿 Vivian 话咧，好似泰国凤爪啊。都 OK 喎，如果泰國鳳爪咁最尾白泥 骨嘅， 唔係白泥曬咯，同埋好似係 有啲 俾阿婆睇下喂。 嗱，而家興咧就即係唔同顏色咧嘅指甲咧就喺度上色啦，係啦。 你而家上到咩色？ 而家上到 紅色 啊！ 喂，佢而家幫我祝福啊，大紅大紫啊！ 哎呦， 係啊，台長得唔得？成唔成佢貴言啊？ 我跟住就會半紅不黑噶啦，話俾你聽。 得半紅不黑冇問題啊，真係係啊。 你啲不嬲都三線頭二線尾 嘅，係啊，剪唔剪啊？啲線頭 唔 剪。是啊，有人都承认我是东方不败啊，东方不败曾志雄啊，真 的。你必先要自攻我咩？ 是啦。 好，好，嗱，我继续啊，我而家完成埋最尾嗰只，唔系 系咩？ 咦，唔系、啊。我想话咧，如果系就咁油咧，用嗰啲叫签名笔咧，嗰、那个质地好啲。哇，你有金指甲啊，真系！ 我觉得几好啊，而家感觉。 阿桂花田会唔会咧？ 金指甲靓喎，喂，即系俾人睇下先，金指甲，阿监制你睇喂。 金指甲咧，佢上色得嚟咧，佢直情系好有实感啊！ 系咪比较厚啲啊个质地？ 厚啊！ 个感觉好正啊！ 直情你好似咧系一块金箔朱古力咁样，我而家嘅感觉上咧好好啊！ 豪仔啊，你怕唔怕桂花田重手得滞，连你啲真嘅指甲都有埋？ 唔紧要啦， 指甲会再生噶嘛， 做节目系要咁样牺牲下噶啦嘛。 嗱，而家咧我就变咗金银润啦，我只手指尾咧就系金色指甲，手指公咧就变咗银色嘅指甲， 好靓啊！咁样 系啦，基本上同中毒冇分别，但系我坚一讲咧，金色嗰只系靓噶， 系 金色嗰个咧，佢你唔似系油上去噶，你觉得好似系咧一个即系制成品咧 涂上去噶嘛？ 直情哇，银色嗰个原来都系， 银色嗰个都唔差嘅。 我终于知点解啦，好有质感啊！ 佢 嗰个 有啲油性啊，有个有好 thick。 系啊，阿 Yan 都话咧金色好衬我啊，个金色好好睇啊咁样。 我想话咧，嗱， 喂，明父其实金手指啊，你应该由食指啦，喂，食指 金手指仲唔系你？ 金手指，食指，食指，系啦，哎，我要， 哦，好啦， 都唔要话冚咗佢啊？ 唔系，头先个食指未油噶。 系啊，呢个靓，呢个 呢 支金 靓，真系，哇，唔错，真系。 佢好 high 而家， 好 high 喎， 系咪有啲汽油味啊？ 有啊。佢话豪仔你搽啲 hand cream 就更好啦，真系，系咩 袋啊？ 即系我搽啦。 干啊！真系，嗱，其实咧可以咧渗啲金粉落去嘅时候咧，我 仲渗金粉。 喂，个个都话金色系最靓，喂，同埋个个都话咧放工会买咧，睇怕买断市啦。呢铺真系金色指甲油啊，可遇不可求啊！ 系啊，原来玩一阵都已经冇晒，哎呀，唔黐到添， 冇晒。 因为咧，我想黐啲金粉落去啊， 佢干咗啦。 但系唔系啊，由于咧诶嗰个胶纸咧唔黐嗰啲油上面啊， 唔紧要啦。其实而家都好靓噶啦，真系。 好啦，金粉啦， 系啦。嗱，我哋时间关系啦，嗱，我哋而家不如你中间有冇得补一补色啊？红色甩晒咁样嘅。 需唔需要繞場一周啊？ 即係唔係我繞手一周啦，啱係啊，繞怪之手啊， 繞一周。 咩？曾志豪都有啲要求啊，佢 梗係有啦，甩曬啦，直情好似嗰啲茄汁咧，飲到最尾飲唔到時表啦，而家。 問下我哋而家睇緊嘅網友咧，好唔好同唔同意阿豪仔咧 keep 住聽日翻嚟再俾我哋睇一次咧？ 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一路都看 panel。同意嘅請表示啊，喺網度。 阿 Candy 話咧，手指公嘅銀色咧，好似雞爪咁樣啦。系啦，然后又 Perry 又赞你件衫好靓啦，咁样系啦，金色同埋银色都好靓，系啦，唔错唔错。 嗱，我希望一阵间曾志豪咧，你 keep 啊，个个都系 keep 起又 keep 住啊，听日翻翻嚟啊， 耶，成功嘅。 系啦，嗱，我哋可以睇到咁样啦，哇，你睇下， 我隔住个玻璃都睇到靓。 嗱，我哋晒用咁样嘅姿势咧，兜巴冚落去咧，会唔会效果好靓嘅真系？ 耶， 耶，耶，你睇下，哇，真系，我系熟女。唔好见我， 简简单单我都系买咗三份嘢咧，都系30多元啫，咁就已经有咁 需要再为佢宣传啦。 唔系啊，佢嘅意思系问你 count 翻数啊，个台长，佢攞30多元嚟买嘢啦，真系 抵到烂。 O K 嗱，我哋其实 而家你而家要按下按一次 panel 影下佢，睇下佢 影 唔 影我，睇下我得唔得先嗱。而家咧， 我 哋准 备 咧要播歌嘅， 要 kick 新闻先。嗱， 我要准备播歌嘅。而家咧，我哇，你睇下真系个指甲晾住咗喺中间咧， 你真系到嘢啊？ 揿哇，真系争啲揿唔到个掣。睇下呢个仔，如果揿落去咧就反夹咁样咧，嗱我播住先，嗱我播我 佢只手啲男，佢只手女人， 系啦，我播住少少， 成功， 系啦，然后我仲要闩麦，有只左手闩到嘅，嗱咁样左手闩，我闩咗程振鹏嗰啲先，闩咗程振鹏把声， 系啊， 再闩埋桂花田把声，最尾得翻我自己啦，同你讲拜拜啦。 没有时间享受。袖手旁观，不敢理他人感受，反正幸福要靠双手。我帮了他多少，手牵手做个好朋友，把双手伸出来像翅膀别记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只不过一只手，看看你左右，世界还未到。 被查册者可能受伤害的情况，他认为部门的安排相当合理并不过分，亦都与新闻自由等无关。 天气方面，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会在晚上抵达华南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同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朝早较凉，星期四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八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星期初天气持续寒冷。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01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17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7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0.4跌2.8，中国移动46.35升2.5，腾讯控股581.5升9蚊，阿里巴巴221.2跌6.4，小米集团34.8跌4.5，中国海洋石油7.17升1.2，美团293蚊升4毫，盈富基金27.58跌6仙，感恩生值15.1跌1.02仙，比亚迪股份230蚊升6.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34，瑞士法郎8.812，澳元5.97，加元6.081，新西兰元5.591，欧元9.5135。每百日元对港元7.5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38。日经平均指数报27,177点，跌81点。港金现价报17,96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76美元，卖出1,94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七咸道南去尖东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七咸道南啦，去尖东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就车多。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港铁站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知识。 开会嘅时候，老板最唔中意大家唔专注、瞌眼瞓，自己做自己嘅嘢。 所以有软件公司会透过摄影机、感应器同埋软件工具去监视与会人士喺会议当中嘅比例，去评估一下佢哋对呢一个会议嘅贡献。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贴， 知识会者。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哇，我要同我个乖孙 B B 一齐瞓，俾佢感受下妈妈嘅爱。 阿太太啊，你抹翻啲口水先啦。嗱，同 B B 喺同一张床瞓觉呢件事咧，其实你真系唔好咁做啊。咁样对你同我乖孙 B B 都唔安全噶。 点解啊？ 想知啊？留意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嘅 《风骚 baby 要 safety》，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士》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唔方便，冇错。 咩唔方便？喺照顾小朋友方面，其实咁样都系好唔方便，系咪？ 系啊，我觉得如果你有 gel 夹嘅朋友咧，特别你系个妈妈咧，如果你 gel 夹咧，你唔好凑你个细路啊，冇得冲奶，冇可能换到片。 我见得曾志豪先系单手做任何嘢。 系嗱，一间再同你详细讲下咧，呢个 gel 指甲之后咧，短短十分钟嘅烦恼。不过咧，头先阿田我得啱啊，照顾小朋友亦都好多嘢要注意嘅。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逢星期二嘅12点之后咧，我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咧，我哋都有位医生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嗰啲题目啊，诶，对于婴幼儿嘅家居安全咧，有啲咩唔同嘅题目。我哋今日请嚟儿科专科医生有张杰啊，医生。 Hello， 张医生。 张杰医生你好， 两位好， 你好你好，系啊，喂，今日想同你探讨下咧，咁啊同 B B 瞓觉呢件事啊，系啊，咁啊啲妈妈好紧张啦，最好咧就系即系眼都唔眨咧就望住 B B 嘅， 梗系啦。喂，我个 baby 我啱啱生咗出嚟，我梗系想同佢揽住一齐瞓噶，系咪先？ 咁但系往往如果你话同佢同床一齐瞓咧，就可能安全不成啊，反变咗危险。咁究竟应该点样同 B B 嘅瞓觉安排系最好嘅咧？ 系咪要保持一点五米距离啊？ 系啦，系啦，应该点样？有咩意见啊？张医生呢度？ 其实呢我想即是两位都有小朋友啦，咁细个 BB 臭嗰阵时呢，其实真係好似最好就一眼都唔敢即係离开佢自己嘅视线啦。咁所以某个程度上好多人会选择尝试将 BB 摆自己旁边，因为呢佢觉得瞓喺自己旁边第一方便照顾啦，第二佢觉得小朋友瞓落去会即係安全感多啲嘅。咁但係我想亦都要考虑一个情况，就係如果成日都系即係喺度一起同床瞓嗰时候都会有危险嘅，因为据我哋知道咧，其实好多时候大人去即系瞓得比较冧啦，尤其系如果即系啱啱初生婴儿，即系出世冇几耐，其实照顾得佢时间都唔够，自己都唔够时间瞓，所以咧有时一瞓得好冧嘅时候，会唔会整亲小朋友扎亲佢咧？系我哋一个好大嘅一个即系问题啦。另外就系而家冬天啊嘛，大家会冚好厚嘅被，我哋大人就话唔惊啫，咁究竟会唔会即系咁样冚住小朋友咧？即系呢个系一个我哋都好担心嘅问题。 系，其实系嘅，即系我嗰时咧，讲咸丰年啦吓，十几年前，我即系喂母乳啦，其实即系喂到自己都合眼瞓，因为太耐啦，佢喺度饮嘅时候咧， 我好危险咯， 我唔系佢又瞓，我又瞓啦，咁跟住一齐瞓咧，哇！我有一次真系咧， 扎住佢， 我冇扎住佢嘅，但系好近咯，贴得好近咯，好彩屋企有工人姐姐就帮我拉开咗佢，咁样跟住先至，我跟住自此之后咧，我就唔敢再瞓咯，即系唔敢再摆佢喺我侧边一齐瞓啦。 但張醫生其實咧，當我哋話咧，擔心咧個小朋友同床瞓有危險咧，嗰個小朋友嘅定義有冇話其實講緊一歲啊，去到幾多歲就即係先至要咁緊張噶？ 其实呢理论上呢就越细个的小朋友我哋就越担心啦。原因是那个小孩子本身他所谓他自己反身的能力呢就好未得啊。即譬如说你去到成四个月他先至开始懂反身。如果他自己在同床瞓嗰时候，因为大人嗰个床铺唔系设计俾小朋友嘛。可能会比较淋少少，或者周围有好多被铺。如果小孩子唔知咩原因他俾人哋俾啲被冚住咗，佢自己又唔識掙扎，或者佢有啲屋企人會將小朋友趴喺度瞓，佢趴落去佢自己唞唔到氣，個面整落床褥度，咁咪危險咯。咁所以我哋話最緊要都係半歲以下小朋友，我哋會緊張少少。所以如果你話再大少少，佢都開始識有少少自己活動能力，再大啲識轉下身啊，又唔會驚佢咁容易叫做即焗親嘅話，咁我哋反而會放心啲。所以半歲以下小朋友，我一向我哋都要再小心啲。 就其係即係一個月以即係左右嗰啲啦。咁、其實嗰啲更加，因為佢成個好似貓仔咁，自己都唔係好識照顧自己，咁亦都唔識去做啲咩動作，咁呢個先危險。 係，喂，但有一樣咧就真係神奇喎，即係可能係媽媽先知咧，啲爸爸就唔清楚嘅、就話咧，如果你係喂母乳嘅話咧、有助減低咧呢個 B B 咧猝死嘅危險嘅，係咪真㗎？ 嗱，呢種研究咧，其實 on and off 咧都有好多時候都會有講、有人做過嘅。不過咧我哋都要小心注意呢一類嘅即係所謂調查報告啦、因為咧呢一類嘅調查報告，無論正反咧，其實間唔中都有嘅。有啲就話因為喂母乳，所以咧其實小朋友嗰、那個即係可能會瞓得好啲啦，或者減少咗個初生嬰兒猝死嘅情況。但亦都有啲報道就話其實都一半一半啦，即係冇話保護，又冇話即係令到佢情況差咗。由於係呢一類嘅情況，我哋屬於佢個 sampling 或者嗰個樣本其實唔係好多，變咗咧有局限性。所以我哋點樣將嗰個報告叫做普遍化咗佢咧？其實我哋暫時都未有一個確定嘅情況。但係當然我哋都有一個大概嘅感覺，就係如果媽咪係喂母乳嘅時間，佢同小朋友中間嗰個關係嗰、那個 connection 咧比較好啲，即係佢會醒瞓少少。咁、所以有啲人會話點解會覺得好啲，就因為細路仔一喐或者佢中間媽咪同佢關係即係緊密啲，就只要有少少嘢，個媽咪就會醒，亦都唔會咁容易即係扎親小朋友。相反，如果嗰個同瞓都係爹哋嘅話，咁爹哋你自己難瞓啲噶嘛，所以就可能佢直情即係瞓到死豬，佢都唔知，咁就仲容易出事啦。咁、但係當然呢個都係講緊大人扎到小朋友啫。咁但係改變唔到究竟個被鋪會唔會焗住小朋友個頭啊，或者個床喐唔啱，令到小朋友窒息嗰度係冇幫助嘅。 Okay. 不過睇翻數字咧，原來咧即係就算美國啊，或者係中國咧，好多個父母咧。都真係由出世啊，一至到講緊係23個月大嘅小朋友咧，都同佢一齊同床瞓嘅。咁但係其實佢哋應該即係我講緊咧，即係應該知道呢個知識係唔好啦。咁但係點解唔建議同佢同床瞓咧？ 其實同小朋友同床瞓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咧？因為本身就係、是。屋企人本身即係大人本身，佢瞓覺有時佢會真係會轉身時砸親小朋友嘅。 呢個最緊要啦， 係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大人嘅床褥咧，一般係比較淋少少，唔係適合小朋友。即係話，如果因為某啲原因佢反轉咗身，佢個面向住個床褥嘅時間，佢會好似一個淋白白嘅一個即係好似海綿咁樣，佢個面。整落去之後，佢口同鼻咧呼吸唔到，佢唔係好識去擰個頭或者轉身去幫自己呼吸，咁亦都唔識求救，咁咪會出事咯。咁再加埋就係細路仔嘅床入邊，就算有被鋪都比較薄、比較輕，即係話好少會完全焗住個小朋友。但係如果我哋同床瞓嗰陣時間，好多時候我哋係攞埋大人張被冚一冚佢，咁嗰啲被好厚啊嘛，對佢嚟講 好重添啊，係嘛？ 係啊，可以窒息咁就會 係啊。 小朋友嗰啲被鋪比較疏氣啲嘅，其實 係啊。咁所以你話阿張醫生，如果最尾我哋想咧，真系要同床瞓啦，又或者想近啲嘅话咧，即系唔系搞到母雷公咁远咧，你哋嘅建议系点样嘅设计安排系最好咧？ 嗱，永远都系佢。小朋友自己張床是最好的，而張床入面的床褥啊、被鋪都是小朋友專用的，是最理想。咁你話喂香港咁嘅環境，咁又點咧？咁我哋都會提議有個做法，就是可以同房，但係唔同床。即係譬如話嗰張床喺 B B 張床喺屋企，即係爹哋媽咪張床隔離。咁如果要過去搞佢，或者用即係我哋視線範圍之內，我覺得都 OK。咁呢個係最基本嗰、那個，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即係合適嘅。一个做法啦，咁另外当然有啲因素，我哋觉得都系要小心嘅，即系譬如话我哋就系知道有啲初生婴儿猝死嘅情况，或者其他相关细路仔会突然间死亡嘅情况，都同即系父母嗰个状态有关嘅。举个例，父母本身有冇食烟啦，父母本身有冇啲 酒啊， 用酒精啊或者药物嘅情况，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叫做我哋能够控制到嘅情况。当然我 哋唔係話一定係父母食煙或者飲酒會相關於一定係整到小朋友出事，但係我哋會見到中間有啲因素，就係呢一類猝死嘅情況底下，好多時候父母有咁嘅習慣，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為咗自己健康又好，為咗小朋友健康又好，咁呢啲所謂一啲唔係太好嘅習慣，會唔會為咗小朋友都盡量去戒除咧？ 係啦，戒煙戒酒嗰啲藥物啊都唔好啦，係咪？ 係啊，明白曬。好啊，咁我哋多謝曬兒科醫生咧，阿張傑醫生咧同我哋介紹咗啦。如果真係要同 B B 同床瞓，附近應該有啲咩注意事項咧？唔該曬張醫生， 好， 拜 拜， 拜 拜， 拜拜。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轻贺那些大节日，永远没弱势，只说此刻。 人一世多么远，如何记得？便宜字母汤，够我乱透此刻。承诺苛刻，要用上生命清洗。爱我，为快乐，不要谈论太多想法。 寂寞了，分一半眼泪。 水床屁窝， 不要讲天老地老，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另结新欢更快乐，没错。 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 别讲长与远，暂时。 珍贵为何固执？祈求下辈子也要对我专一。 难道雕刻纪念结识落百日？最怕用一生一世你定爱的资格。寂寞了分一半。 嗱，唔好怪我推慢咗啊条飞弹。 各位听众，你真系喺直播室， 啊、 即系大家睇唔到。我一阵间会影，头先影低咗。 我摆咗上网啊， 系咪、 啊？我自己影低咗啦。 莫非头先我听住播嗰首歌咧，我想问啊，啊呢首歌 mix 成咁奇怪，成日窒下窒下。 唔关我事、啊，嗱呢、這个就唔关我事、啊。飞 弹推得差。 No 呢、這个就唔关我事、啊。嗱，你又搞人哋只歌啦，啊搞到我都唔敢读人哋歌名出嚟真系啊。 咩歌名？ 我关卓斌同埋晏卓玲咯，暂定 TBC TBC TBC 咁样。但系我。 我想分享短短地咧，就系咧，我呢个 gel 夹咧维持咗都唔够半个钟啫嘛。我头先有几个动作咧，我已经觉得好难做啦。例如咧，我想操控我个 mouse 啦，咁我 mouse 又唔系特别大只咧，正正常常嗰啲咧，我全部啲手指甲咧笃住佢咯，我揿唔到个掣啊！ 找 究竟啲女士们咧，佢哋 gel 完甲之后，其实佢点样工作？ 好啦，跟住我系啦，头先我第二个难题咧就系、是、咧，我有一边衫袖咧入起咗。咁我想放翻佢落 嚟， 我左边个手就放立住咗，咁样我就 举唔到啊！ 我因为全部都系指甲咧，我就镜住，可能头先有两个女人同我讲话，你太镜住啲指甲啦，我惊痛啊嘛，啲指甲，跟住咧我冇办法可以用到我啲手指头咧。 咁你用咩方法咧？ 我最尾系咧攞只大拇指同埋攞只食指咧， 钳住佢， 钳住佢咯，攞个肉咧咁样钳住咗件衫咧，系啦，先可以避开。同埋我发觉咧，你一gel完甲之后咧，你做所有动作咧。都是很 elegant 的， 我记得 我推飞弹的时候呢是这样的， 喝水呢揸起个杯子， 你一定是的，好变态啊，所以呢件事真系 好长 手嚟噶， 系啊， 系啊，我成日笃电话咧，就一定都系咁样笃咯，哇，真系好娇俏啊，真系， 手指尾又弹起咁样， 系啊，少少都会噶，真系。但系佢哋话咧，头先我哋有啲女士咧，佢话最终极咧，佢哋嘅挑战系可以换到 con 嘅， 哇，唔系嘛， 系啊， 吉穿个唔系吉损个眼球啊， 所以好夸张，有啲人就话开汽水已经好难啦， 所以咧，各位女士们咧，点解要？扮靓啊！除咗自己有满足感之外，都系俾大家去嗰对眼咧望得佢靓啲啊嘛，所以都好大牺牲噶。 哇！我真啲揿唔到个杀虫水嘅咧，你睇揿啊，都顶住咗个指甲，你睇顶住咗。 所以我哋男士咧，真系要佩服啦，女士们啦， 系啊， 咪就 系 咯， 都系 成日话佢哋花咁多钱系咪？ 有样嘢我想回应咗啊，就系今朝早咧，即系阿桂花田咧，你嗰、那个呢、這个叫咩啊？瞬间看 channel 啊， 系 嘅时候咧，咪讲到有啲朋友喺将军澳嗰度私事晒呢一个腊肉嘅， 系啊，腊猪肉啊，佢都唔系嗱，我都话佢唔系腊肉啊，腊肉一条条噶嘛，佢系成一件件嘅， 因为佢未风干啊，风干咗之后咪变腊肉， 再斩啊，系咪啊？ 因 为 要风干嘛， 佢系成件，即系譬如只猪髀咁样嗰只咁样走出嚟啊！ 我想话咧呢一座圣房呢啲咁样嘅闹事嘅圣房啊，真系我咧都见过第二次，我第一次咧就影有朋友 send 咗张相嚟，咁我就有同阿桂花田同阿曾志豪分享啦。 系啊， 我有第二次系真亲身目睹咧，就喺深水埗啊。原来喺深水埗咧，有一个公园仔咧，我唔记得咗讲嗰个位置喺边度添，我记得嗰条街，不过依家又唔记得。总之喺深水埗有一个公园仔嗰度咧，我亲眼见过咧，就啲朋友咧。佢哋咧就晾咗好多啲肥豬肉一條條啦，就掛喺個樹上面咧，擺明係風乾嘅。咁 丟咗幾多？ 嗱，呢一個臘肉我都明啊，佢風乾。跟住我望下，原來地下都有嘢喺度曬嘅。地下係曬咩咧？ 曬 菜脯啊！ 哦，OK 啊，OK 啊，係啊。 菜脯都可以曬翻乾變菜脯啊！ 佢本來就係菜脯啊，係咪啊？ 唔係，佢本來係某一種菜啦。 哦，即係曬到變菜。 係啊， 即 係 好似冇菜咁。 見啦，菜脯啊！我好興奮啊！我正見到。 因為你即刻想撈碗白飯啊嘛。 唔止 你即刻想爬白飯。 臘肉啊！哇地下仲有菜脯啊！ 咁你有冇諗住將啲飯攞嚟曬下咧？ 咁冇变饭焦， 唔系变系啦，变饭焦嚟食都得嘅，咁样真系。 但系我又同阿桂花田咧，你个 channel 嗰阵时咧所讲咧，我又见到真系有人系看住嘅。 啊，真系有人看住噶。 有一个女士咧，阿姐咧系坐喺个公园仔嗰张凳嗰度，佢系一眼观七望住，因为我啲动作大嘛，我好兴奋嘛，佢系有所行动咁噶， 佢想过嚟制止你，喂，唔好搞嗰啲嘢咁啊！ 俾人发现啦。 喂，嗱，其实咧都奉劝大家啦，即系真系要喺自家，因为而家啲菌咧，啲细菌太多啦。 先喺边度晒嘅话？ 喺将军澳啊，佢 系 啊， 应该系深水埗 嘅屋村空地啊。 屋村嘅公园仔， 或者见到就系我好多新闻咧，就喺将军澳嗰度咯。 咁通常 佢好似 晒 衫咁样。 其实唔应该晒咯， 哦，唔系，以前啲人都真系摆出嚟晒。 你或者挂喺自己屋企个骑楼咯。 咁啊系啦，以前唔同，今次 仲要你去海美街都系噶，成街都咁样摆晒出嚟噶。 咁又系， 系咪先？ 做生意嗰啲都已经 系啊，你好大阵味添啊，仲系最紧要咧，就系你见到啲如果你去长洲嗰啲咧，好多嘢嬲嚟嬲去咁样咧，都系有噶，都好夸张啊，真系。系啊，嗱，你话头先你就讲晒腊肉啦，咁啊，其实咧，如果你有少少时间咧，即系有啲咩正能量俾大家。 听下咧。 咩啊？ 就咁样嘅。如果你晒腊肉都系一门手艺嘅话咧，咁你就唔使惊俾人炒鱿啦。因为琴日咧网上疯传有一单新闻都几好嘅，佢就话咧即系有一对机师夫妇啊。 哦，系啊，见到 就大家利是啦，佢哋都系服务于呢一个港龙啦，就全部俾人炒咗啦。即系我谂发梦都冇谂过呢两个系咁稳定职业咧，一齐俾人炒啦。咁但系结果咧，天无绝人之路。 佢哋机师夫妇啊， 机师夫妇、 啊，老公系正机师，太太系副机师，犀利啊！ 冇错，系啦，十月系啊，十月份一齐俾人裁，之前就佢哋只系人生胜利组啦，今年就阴功啦， 好羡慕啦。 咁但系咧，佢哋就好犀利，俾人哋裁完之后咧，竟然咧太太咧，原来发挥咧佢平时嘅一个咧，即系隐藏嘅天赋啊！ 系咩啊？ 就是画画， 系啊，太太好中意画画嘅，画得好靓 嘅，系啦，佢画画咧系画咩咧？就系画嗰啲宠物画像啊。佢画嗰啲窝窝狗狗咧，系靓到咧，因为你知嗰啲狗咧，毛发即系好浓密啊，同埋嗰啲细字位好多噶嘛。佢真系咧，我见佢摆出嚟嗰张相咧，佢真系画到同张相系一模一样。 好似啊，真系咧， 好似噶， 好肯俾钱去画咯，咁样。 系啊，佢话而家佢哋就用呢个方法咧，即系嚟画呢啲宠物画像自救咯。咁啊，究竟佢哋而家即系未来嘅前途会系点咧？就当然真系啱啱开步啦，但系起码咧，佢话咗俾大家听咧。嗰班机喺嗰度落咗机，佢一样可以自己转机再起飞嘅、 啊， 靠翻自己嘅天分吓、啊，我哋都俾个叻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运输署今个月初起推出发出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电邮服务，会通知订阅服务的车主、有人或者机构查核他的车牌登记资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措施是不是影响传媒工作的时候说，过去一年有很多经查册将资料放在社交平台发放，令被查册人士受到伤害。他说当初立法的时候不是从调查或者起底角度考虑，各部门正是考虑做法，在既尊重查册功能的同时，亦都考虑被查册者可能受伤害的情况。他认为部门的安排相当合理并不过分，亦都与新闻自由等无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新一波疫情在过去一段时间确诊数字有下降趋势，但是幅度缓慢。上个月的确诊数字创单月新高，高达2532宗，令人忧虑。而近日疫情缓和，过去七日确诊本地个案大概不超过45宗一日，源头不明的个案占大约三成，反映防疫措施有成效，但同清零目标或者社会恢复正常仍然有距离。林郑月娥在召开行政会议之前说，必须承认社交距离措施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非常大，但不认为要到清零才放宽措施。上一波疫情都是逐步放宽，今次亦都是采取有序逐步地放宽，但近日即使疫情缓和，仍然未到放宽的程序。他又提到，政府在抗疫一年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市民亦都大致配合防疫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想尽快达至清零目标，除了不断扩大病毒检测范围，亦都要更快追踪密切接触者，甚至追多一两层，才可以有效堵截病毒。政务司司长正是领导跨部门小组，安排更多人手参与追踪工作。对于深水埗富昌村富允楼的流动采样站被指太迟设立，是不是反映私人检测服务见顶而甩底？陈肇始说，涉事的承办商检测量足够，但是当时可能有不同的考虑，包括要安排人手在其他工作等。至于卫生防护中心错误将观塘华丰园的确诊个案计算入葵涌华丰园的个案，令到大厦居民要接受强制检测。陈肇始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昨日已经致歉，日后会更加小心。有116年历史的深水埗主教山食水减压缸，水务署今日展开临时加固和整理工程。 有现任和前任古物咨询委员会成员联同测量师学会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要求当局宣布各自清拆计划并进行保育，追查已经拆卸并保存有关的建筑物料以便复修，重新检视所有已经荒废的战前建筑，同时吸取教训，检讨和改善古迹和其他部门沟通和諮詢程序。古物諮詢委員會前委員林雲峰估計，主教山食水減壓缸面積有超過三個籃球場咁大，認為當局要用創意，盡快開放俾社會討論點樣保育。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埋干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听朝早较凉，星期四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到八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星期初天气持续寒冷。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88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18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7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100.4跌2.8，中国移动46.25升2.4，腾讯控股580元升7.5，阿里巴巴221.2跌6.4，小米集团34.8跌4.5，中国海洋石油7.14升9仙，美团292.8升2毫，盈富基金27.54跌1毫，感恩生值15.08跌1.04，比亚迪股份230.2升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02，瑞士法郎0.881，加元1.276，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227，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110点，跌148点。港金现价报1796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58美元，卖出193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挑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我忍多20分钟我就会拆咗啲指甲佢。 哎呀唔好啦。 好唔舒服啊，抽筋啊，隻手都好唔聚财㗎，你应该黐下真係。 哎呀民意喎。 不如你 求。 你照黐你唔使影俾人睇。我睇你捱得几耐。 淨係今日啫。 你就今日都唔得啦。 俾你捱多廿分 钟。嗱佢真係几驚咗，真係驚咗。OK, 嗱真係好唔方便。 所以好佩服啲女士们啊。 即係唔除非咁啦，不停有人赞我靚囉。啲女士都係因为觉得有人赞靚咋嘛。 喂好堅靚喎你真係。 係囉。哇好似嚟到喎你哋。 係呀。我先同你影咗張相，嘩你淨係手模一样囉。 係呀，我都觉得係呀。呢个靚過嗰啲 咩。 你 想讲咩呢， 冇啦。总之靚 呢。呢隻手好特别，而家係特首。 特首中的特首 。OK, 喂嗱，有一單新聞真的很爆笑的。其實在昨天呢我都share了給我們幾個拍檔的group度呢。嗱、我覺得佢件事呢就峰回路轉的。咁但係呢值得一聽的就關於美國的。咁話說呢昨天美國呢佢哋開呢一個新一屆的國會啦。咁原來佢哋都有個傳統的，就會有啲牧師呢就即係作為一個係啦祈禱啦，咁作為一個。系啦，咁有个开始嘅仪式啦。咁啊，嗰个牧师咧本身都系一个即系议员嚟嘅，佢就民主党籍嘅众议员咁样啦。咁咧，佢喺即系大概两分零钟嘅祷词里边咧，就都有啲好即系比较传统啲嘅讲法咯。可能就话啊，希望咩神啊给予祝福啊，顺利啊，大家啊美国啊点样行啦咁样。咁点知佢最尾咧？佢就有個結尾，佢就本來大家祈完禱就話 Amen 咁樣噶嘛 ，Amen 咁樣，咁點知咧佢就話讀咗咧 Amen， 跟住就話咧 A woman， 係啦， 係啦，佢就 Amen and a woman 啊，好似 係 Amen， 係啦。咁 Amen and a woman 係 a woman， 咁大家就啲呆咗啦，哇未聽過喎 ，Amen 啦， 佢係咪搞笑開㗎？ 嗱唔係啦，佢正正經經真係開緊個國會個即係帶領祈禱啊嘛，咁樣。咁啊， 大牧師嚟喎。 係啦，咁大家就好震撼啦，因為咧似乎就以為佢講緊。你唔係覺得 Amen 嗰個名咧係 一個男人， 係男人嘅意思。咁你就覺得咧，即係等於我哋有咧，即 係 係啦，要 balance 翻，要有性別平等，所以佢就嚟個 A woman 咁樣。 咁但係問題係從來都 咁嘅意思， 係啊，從來都係咁樣就咁 Amen 就算啦，係咪？ 好啦，咁啊， 點解要平衡翻咧？如果有咁嘅諗法，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咧？ 琴日桂花田好叻仔啊，即係第一次啊，你知佢係一個好虔誠但係唔勤力嘅教徒嚟嘅， 係啦，教徒啊， 係啦，但係佢係虔誠但係唔勤力啫，但佢。竟然都可以即刻咧话俾我听，本来 Amen 呢个字系咩意思啊？考下你仲记唔记得啦？ 阿门啦，但系问题喺拉丁文佢翻译咧就系话就系咁啦，咁 系啦，衰啲咁样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唔系英文嚟嘅。所以咧，既然唔係英文咧，咁你點能夠用英文嘅嗰個所謂嘅字源咧喺裏邊咧就去即 係直譯咁好似 就要求佢話當係男人咧咁樣，咁大家就好震撼啦。咁大家就紛紛咧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啲網民咧就喺度惡搞佢嘅，就會覺得話喂，如果連呢個 Amen 都會變咗係有性別之分嘅話咧，咁有啲咩會發生咧？大家就話啦，喂，咁又唔可以講咧，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嘻， 係啦，因為呢個形聲詞咧，本來嘻嘻嘻即係笑咁解啦，都唔得，佢因為嘻啊嘛 ，H E 啊嘛， 係啦， 係啦，咁就話不如變 she 啦，就要變咗咁樣啦， 咁咁我好似 矯枉过正啦，直情系。 譬如 chairman 系嘛 ，chairman 咁啊 ，chairwoman 啦，咁啊。 其实呢个改咗好耐噶啦， 都唔得，点解要 woman 啊 ？person 啦， 系啦，咁有啲人就改啦，有啲但佢系玩嘢，再夸张啲咧就话咁得啦。凡是英文里面有 MEN 这三个字的都要将它变成是 woman， 即是先至平衡。那大家就想到一些字了，譬如 moments， M-O-M-E-N-T 嘛。那就不要叫 moment， 叫 more woman， 是啦 ,more woman， 那就得了，是啦。 那些网友都玩得几准。 玩得很开心啊，譬如说mental 啊，那 M-E-N-T-L 那些，他就说不得了不得了，叫 womental， 是啦，即是可能这样读啦，那就玩得很准啦。那但是大家玩到一半的时候呢都有很多怀疑，就是说 咁样玩 咧，嗰个人咧，唔系，即系嗰个牧师佢咁样做啊嘛，嗰个议员嚟噶嘛，佢即系个牧师嘅身份啊嘛。 嗰个用意系咩咧？嗬？ 系啦，大家就话啦，喂，佢牧师嚟嘅，同埋起底咧，佢直情神学院毕业啦。 咁冇理由唔 佢冇理由会唔知噶， 咁然后 冇可能啦，根本就系有啲意思嘅咁。 系啦，咁然后咧，大家再翻查咧，就发现咦，原来咧有少少玄机喎。佢话咧，当佢要带领呢、這、一个即系捉土民之前咧，佢话原来咧新一届佢哋美国国会咧就通过咗呢一个即系修正嘅法案。咁啊，修正咗啲咩咧？就佢哋自己咧内部咧有啲叫做用语守则咧。咁咧佢就话啦，新一届咧佢哋喺国会里边咧、 即 系 有啲字眼系啦，就唔可以再出现啦噃。 以后就唔会再出现噶啦， 唔可以定系倾紧好冇出现。 唔系啊，通过咗唔会再出现。嗰、那个就叫做官方行为守则啊，即系呢个 Code of Official Conduct 啦。咁里边咧就有啲字，即系嗱，彭爷就会好清楚。譬如可能有啲字眼咧，就话喂，以后咧喺个会议里边咧，唔好再咁样称呼啦，就改咗佢啦。咁、有啲咩字要改咧？唔可以叫 father， 唔可以叫 mother， 唔可以叫 son。唔可以叫 daughter， 唔可以叫 brother， 唔可以叫 sister， 唔可以叫 uncle， 唔可以叫 aunt， 系啦 ，aunt 唔得啦 ，husband 又唔得啦 ，wife 又唔得啦， 呢啲全部我哋一向都系喺英文书里面学到嘅一个字。 唔可以喺佢哋众议院里边咧，假设佢哋有啲文件咧，或者大家发言嘅时候咧，可能要引用一啲说话嘅时候咧，就唔可以用呢啲字眼啦。 OK， 咁要变成点咧？ 咩啊？有啲咩可以代替啊 ？Father 同 mother 就要变成 parent 啊 ，parent。咁如果你系呢一个头先讲话son同埋daughter咧，就要变做 child。咁如果咧你话喂唔系，我想讲话咧，即系son同daughter就变 child 啦。如果话 brother 同 sister 咧，即系我想话俾人听，哦 ，he is my brother， 系啊 ，I have a two sister 嗰啲咧，佢话麻烦你全部变成 sibling， 手足。 Sibling 系啦，即系咧，即系话喂，你有几多个仔女啊？即系如果用我哋广东话咧， 调翻转我哋唔用得添啊！ 系啦，我哋而家唔用得啊嘛，唔系英文咪得咯 ？Sibling 唔系，我唔明喎、啊，咁点解手足就系等于 手足呢个英文 男定女啊？ 冇分咯，冇分就系、唔要咯。就是不要俾你知道， 啊、好好，真系矫枉过正。其实佢哋基于乜嘢要 性别中立？ 咁你都系极端得滞啫，咁样又 即系叫性别中立嘅，真系 如果系基于咁样嘅情况出现咗，所以嗰位牧师议员咧，佢有一个咁嘅表现，佢其实咪特登想玩嘢嚟到将呢个荒谬点去夸大，等你哋啲人明白几荒谬啊呢条例。 佢好似后来咧喺个 Twitter 度咧，佢就话自己玩食字啦，特登咁样做啦。咁、有啲人就话喂，佢系咪究竟定系跟循政治正确啊？定系想突显咧？嗱，就已经变咗咧。 我睇佢应该。都系喺度即系 掟咗个波出嚟啦， 系啊，想等你人嗱，你知啦、 就是， 你要 gender 嗰方面性别要平等，然之后有咁多咧，咁唔合理嘅要求要佢哋咁样讲，嗱、我而家示范一次就咁嘅， 所以 点啊咁？ 佢而家咧甚至乎咧，头先大家咪讲话 chairman 嘅，咁真系以前我哋听过咧，就变成有啲就变咗咩 chair lady 啦，有啲就变咗 chairperson 啦。佢而家最新咧喺佢哋众议院嗰度咧，嗰、那个就咁叫 chair 啫。 咁咩 chair？ 即系以后你做主席啦，阿 chair， 你一张凳嚟噶咋 ？table 啊，你可唔可以？ 阿 chair， 喂，嗱呢、這个真系喎，呢、這个唔系假新闻嚟嘅，佢哋仲要系由即系 Nancy Pelosi 咧，佢带领之下咧就通过咗呢一个佢哋里边系啊，佩洛西嗰、那个，佢而家就将呢件事摆咗出嚟，咁咧引发咧美国都有部分人咧系唔同意咧，佢就话咁咪无父无母无兄无弟咯。即系又冇得讲喎，即系话我有两个 brother，no 你唔讲得两个 brother。 你需要去将嗰、那个情况或者嗰个人嘅身份咧，去讲得清楚明白咧。 点解需要或者我哋扮啊？点解需要啊？我哋而家系性别中立嘅噃。你话俾我听呢位弟呢位弟兄，请问有咩需要话俾人听嗰个性别 咧？ 系 啦， 呢位弟兄系咪咯？ 系啦，我嘅同事啱啦，叫同冇错啦。你都系同人讲话，我同同事开会，你唔会话我同个女同事开会噶嘛？ 咁好啦。男女朋友咧，咁咪唔使讲 boyfriend 同 girlfriend 啦，就咁 friend 就得咯。 partner 咯，系咯，你中意加埋 sex partner 咯，你唔使讲男定女噶，系咪先？性别中立啊嘛。 即系其实呢个性别中立咧，系真系一个好奇怪一个 terms， 即系明白明白，可能真系有啲朋友咧系嗰个叫做 介意或者点啊？ 唔系啊，有啲中间位嗰只朋友、 有啲败噶嘛，可能佢会觉得啦。 系佢我谂咪 咁你中间位俾一辣佢咯。咁 喺应用嘅时候咧，你讲清楚嗰个原则咧，就系唔好有伤及人哋个感情或者。或者喺呢方面啦，咁你有一个咁嘅原则，你喺使用嘅时候，你有冇一个咁嘅意图去冒犯人先？如果冇嘅时候，或者人哋都唔觉得有冒犯，咁点解要限制咧？ 系啊，点解要即系啦？因为喂。 由始到终，我哋从书本教学 ，I'm father, I'm mother 咁样，跟住点 ？I'm parents 啊？ 系啊，嗱，以后咧 就 I'm a parents 定 parents 定系即系点样咧？ 系啊， 譬如系 single， 譬如咧 single parents 咁样 系 咩事啊？ 譬如佢嗰个我哋咪讲话咩外父外母嗰啲咧，佢都全部变晒噶啦，本来就 father in law 嗰啲咧，佢而家就全部变咗 parents in law 咯。咁所以就好笑啊！你谂下咧，如果即系我哋设身处地啊，假设咧你同话喂，听日咧可能。本来就外母嚟你屋企嘅，咁外母嚟屋企咧，可能你嘅对待系唔同啲噶嘛，即 系 可能你知道哇，外母咧比较有洁癖，执干净先，哎，外父唔紧要啦，斟杯白兰地佢冇事，但 系今次系边个嚟啊？ 系啦，佢就净系可以话 parent in law 嚟吓 ，parent in law 嚟咁即系边个又唔问得？ 俾提示，如果唔系就俾人拉你啊！ 系啦，跟住就话你喂你就即系嗰个性别咧就有呢个歧视，哇！真系有啲。 你话系咪真系自己攞嚟嘅？ 系啦，即系我哋香港可能你话我哋唔了解人哋嘅国情咧，但系好似真系好唔方便啊！同埋嗰件事系真系对推动性别平等系咪真系有帮助嘅咧？真系 唔理解喎。 如果我哋香港嗱，我哋试下代入去啊，我哋唔好净系笑佢啦。如果我哋香港话喂，我哋都想即系譬如阿田可能都话想男女平等多啲嘅权益多啲嘅，我哋咁样改咗有冇好处咧？我哋咁样改咗之后咧，即系譬如 我觉得好多烦恼出现咯。 系啦，有啲咩特别？有啲咩特别益处咧？其实 咁譬如咧，我哋香港即系我哋中文字都有家长嘅， 系 啦，都有即系家长，即系有即系包括 男女啦， 包括埋 我哋都有配偶啦， 父母啦，即系父同母啦，系咪先？ 我哋都有子女啊， 嗯， 系啦。 但系我哋而家就唔会话咧唔准用父亲母亲啊嘛。 系 我明啦。咁系咪佢哋会冇得过父亲节嘅咧？ 冇啊 ，Parents Day 咯， 家长节 系啦，即系唔系理论上啱，唔可以 学校见家长 咯，唔可以噶。同埋咧，我而家好中意播嗰啲儿歌俾啲细路听噶嘛，咁有啲佢哋都系听嗰啲外国嗰啲儿歌咧。 哇，咁威噶， 用呢招嚟学英文噶嘛。咁咧，其中有只儿歌咧，系我僆仔好中意唱嘅，佢就话咧。Today is Father and Son's Day， 咁跟住就喺度唱歌啦， 亲 子日啊嘛。咁如果根据佢呢一个即系议会里边嘅守则， 咁啊 Parents and Child's Day 嘅啫，但系里边就唔可以有角色定义啊。其实有嘅，香港咧其实都曾经讨论过，譬如打开教科书，佢同你讲话，我们一家四口，有爸爸妈妈，仲有咩兄弟冇嘢嘅，但系通常有图画配噶嘛，图画点配啊？ 爸 爸就系着西装，攞住公事包，然后妈妈咧就着住围裙，跟住个头啊扎电到咧，好似挛魔咁样。 即系呢啲系角色定型啦。 系啦，咁我记得嗰阵时都有香港有讨论过，佢话喂，点解每次都系咁样嘅组合嘅咧？ 即系点解都系一家四口嘅咧？而家好多时都有单亲家庭啊， 系啦系啦， 得一个仔或者一个女嘅啫。 咁我哋 玩两个仔或者两个女 都系同性嘅咧。 系啦，冇错啦， 爸爸领养一个。 其实是的，他某程度上就是想避开，譬如可能现在他们有些，譬如美国的州份可能是同性可以领养 小朋友的嘛。的那他又就避开了，就说哪个 father 定 mother， 他两个没分的。是的，譬如他可能是。 一个 daddy， 一个 father。 是都得。所以 分别的呢。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其中一个用意来的，就想说性别中立，就说不要造成尴尬。即如果 你学校说我要见你的爸爸妈妈，那可能他说我两个都爸爸来的。咁啊唔得咯，咁啊冇咯，所以佢就要变咗，我要见你个 parent。 唔系啊，你可唔可以？唔系啊，问题系你可唔可以即系融入埋落去咧？冇话将你去歧视咗你，冇人歧视你噶，你自己融入埋落去，你冇人剔走人原本嗰啲噶嘛，啱唔啱先？ 所以就有啲我哋就唯有 即系用喺嗰个国会里边。 佢而家就 系 佢哋国会里边嘅官方文件 咯。 但系 你 谂 下，唔会走咗去嗰啲即系出面嗰啲公共服务都会变。 其实因为政府系。大风气噶嘛，所以都虽然好似唔关我哋事，但系真系咧望落去咧就觉得有少少不可思议，系啦，亦都会谂紧咧，佢哋会唔会系嚟到香港咧？如果有机会咧，有啲即系平权啊争取嘅话咧，会唔会都有人向咗呢个方向要求嘅？嗱，我哋中国系一定犯好多呢啲例嘅，点解咧？我哋以前生小朋友咧。弄璋之喜就是生 牙， 系啦，一个就弄牙之喜，哇，摆明歧视啦，璋啊玉，牙就真系嗰啲砖牙咁样，即系完全系两件事嚟噶。 咁咪叫你千金咯，几贵重啊？ 系啊， 但男仔唔会叫千金噶噃。 女士就千金，男嘅就乞衣仔。系我哋又自己掟翻云噶咯。但系我哋添丁又发财咧，丁都系讲男丁嘅啫。 就系咯。 点解添丁先发财咧？ 系啦，点解冇添金咧？添千金咧又冇咯、啊。哇！如果咁样玩嘅话咧， 丁屋唔会有金屋咧，有金屋又藏娇、啊。 咁都系要睇你，咁但系都系睇你嗰个居心。同埋你本身嘅企图系想点先？ 系啊，冇错。 你讲呢啲任何说话嘅时候， 喂，你要建议啊，金曲咧唔可以分男女歌手 啦。唔系金曲啦，咪 系啊？点 解？ 唔系都仲有男女咩？最佳嗰啲歌手算数 啦。我哋而家都系分咗啊，你 就唔准咯、啊。系啊，唔准分啊，以后都。 等捞啊你啊！ 看眼就无阳光。竟偷偷的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身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捉初浪在人海，还靠什么走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聚散。将从前抛开，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总怕到末世更悲哀，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阻挡。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有泳儿啊！所有遗失的东西 系啊，所有遗失的东西咧，有冇谂过咧？你谂住、啊，不过呢个系遗失嘅，就系唔见咗啦。你有冇谂过人去？ 遗弃啊？ 系啊，人去唔到台湾， 系， 但系竟然香港有啲嘢可以去台灣。 哦，系啊，呢个都好夸张，真系。 真系巴闭啊！ 有啲嘢 系啊， 我人去唔到啦，因为 估唔到噶，冇可能估到噶。但系我俾，如果俾个 tips 你咧，就 系、 是、带喺手度嘅。 系啊， 嗰啲定情信物 是呢一年， 系 呢一年先有嘅手额嚟嘅，旧年都冇嘅。 系啦， 病人手 额，今年先有嘅病人手额，旧年都冇嘅。 发咗四十几万个 追踪器啊！ 咧又唔好，系其实系追踪器， 系冇错。 因为系啊，手带 哦， 即系检疫手带啊。 哦，系之前就大家有啲人逃走离开咗， 系啊系啊， 去食嘢嘅时候俾人发现嗰啲啊，凭住嗰个手带， 系啊，凭着爱啊， 系 啊，即系嗰啲叫家居嘅手带咧。 去咗台湾系咩意思啊？佢抌咗落街啊？ 嗱，其實因為咧就係因為冇得唔使回收嘅嗰啲叫做檢疫手帶， 咁、哦、 完咗嗰個疫情之後， 疫監啊，疫 監係啦，完咗個疫監咧，咁譬如咧，你即係嗰條手帶你可以自己處理佢，掉垃圾桶都得噶啦，咁又唔需要話冇回收，因為咧政府話咧呢個唔係一個醫療嘅用品，係啦，只係一個監察住你嘅一啲物件啦，咁所以咧就咁掉得噶，但係冇諗過，即係隨處掉。都可以浮到去700公里海外的台湾，被人执到，被人 好像去到花莲的树、 啊、 应该是 花莲、啊、叫七星潭、啊、 七星潭那里是 啊，被人执到那个居安叫做抗疫那个手带、啊、安全手 带、啊啊、所以有些想不明白、啊、你照计你就、嗯、即是完成了整个隔离才会除的、啊、如果你完成了，然后你说假设你完成了在台湾的，你没理由带着他去台湾的，系咯，你都剪咗啦。 剪烂咗之后咧，就冇好好处理咯。 系啊，而家有啲人怀疑咧，系咪漂洋过海啊？即系以前有首歌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啊，咁样。咁佢唔通而家喺香港个海度漂洋过海， 去到台湾， 经历重重风浪，越过埋台湾海峡， 佢都系偷， 即系最简单直接咁样去咯。 系 啦，即系佢咁样飞咗过去，嗰个手带有冇飘咁耐啊？真系， 我就话飘到咁远啊，即系唔系因为小失礼咧，因为俾人哋执到之后咧，就话喂有冇搞错啊？点解会嚟到呢度噶？ 台湾而家咧，佢要求香港政府解释啊， 系啊， 佢要求我哋解释点解呢个手带会唔系一合理噶？ 定系有啲香港人咧，即系可能坐完呢个叫疫监之后咧，真系可能佢一啲身份飞咗去台湾，跟住喺 带埋去噶嘛？ 即系佢又唔剪啊，冇理由啦。你谂下，你戴住呢个手环， 袋咗喺袋 唔知啊，可能系嗱，呢个疑点嚟噶，就同我而家个手甲一样咧，我都觉得唔知要 keep 几耐啦，手带都唔好 keep， 手甲都唔好 keep， 好好处理，要认真啊， 听下见，拜拜。